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啊2022年嘅11月8日，农历10月15嘅时候咧，都会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神啲啊，起身啦，因为朝头早咧。可能都會比較上會唔會難起身啲咧？因為都發覺啊，有啲雨水咁啊，加上咧有啲雨水嘅時候咧，就個體感温度咧就可能會涼少少啦。咁啊碰啱你又冚住被嘅時候咧，咁啊梗係瞓得舒服啦，係咪？咁啊係嘅，瞓得舒服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係一件幸福嘅事嚟嘅。但係如果夠鐘起身又唔起，遲到嘅話，咁就唔幸福噶啦，咁就俾人話噶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欢迎听众收听咧就晨光第一线，开始今日嘅节目啦，你哋好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啲成功人士佢哋就会咁讲啊，每一个人咧都好努力争取自己嘅幸福。幸福嘅定義係啲乜嘢啊？原來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哦，可能有啲人覺得，我覺得咧每一日可能食一粒糖，我就覺得已經好幸福啦。又有人會覺得啊，只要我工作順利嘅話咧，我就好幸福啦。所以咧，我哋有陣時睇到啲人覺得佢喂佢好似好忙、哦，好唔開心、哦，但係對佢嚟講，可能佢正在處於一個幸福嘅階段。所以我哋咧唔好妄加判斷人哋係咪到底幸福。人哋系咪享受紧佢生活？這个咧唔需要谂嘅。反而见到人帮忙，即系需要帮忙嘅时候咧，人哋开声啊，就义不容辞去到帮。好啦，咁你自己心入边嘅幸福定义又系啲乜嘢呢？啊，几值得去到谂嘅。你自己嘅幸福系咪暂时嚟讲读好啲书啊，成绩尚可已经幸福啦，好好就觉得幸福啦，定还是你嘅成绩合格，你就觉得好辛苦啊，唔得啊，这个唔系我想要嘅一样嘢嚟嘅。喺工作上，如果你又会唔会觉得就系、是我嘅幸福咧，就系、是、可以个个月都有 bonus， 所以每一个人需要嘅事情咧，亦都系不一样。咁啊，我哋用少少嘅时间去到谂下自己到底你幸福嘅界线系啲乜嘢？你而家有冇得到幸福咧？定还是你而家正在只系追寻紧、追求紧你嘅幸福呢？揾到答案嘅时候咧，你就更加清楚今日你自己工作上、学习上嘅各种嘅安排啦。 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觉。发觉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风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 阻。能捧腹开心欢笑与气汗，疲笨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领略爱。从头学过可以吗？你可以吗？开始这是连堂课，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错，这求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唱幸福 早上六点十七分的时间，一首歌来自 Super Moments 的幸福之歌。外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成日都睇好多報道咧，都會講到就係香港後巷衛生同埋鼠患嘅問題嚴重啦。咁啊，其實喺尋日嘅時間，食環署亦都喺多區咧就推行試驗計劃，係容許持牌食物業嘅處所喺符合條件底下，咁啊喺相連嘅後巷擺放大型嘅垃圾桶，啊妥善咁樣短暫咧就存放垃圾噶，以等待咧就係該處啊所委聘嘅清潔人員去到收集嘅。啊，計劃涉及咧就全港九區，總共咧就九條嘅後巷，啊包括灣仔區、中西區、油尖旺區等等。咁當然咧就會經常檢視一下呢個計劃嘅成效啦，咁啊再考慮推唔推行到去其他嘅後巷嘅位置。啊，食環署亦都話到，啊食物業處咧就好多嘅食肆喺度啦，所產生嘅廢物包含咗大量嘅，譬如係食物嘅碎屑啊，如果處理唔好嘅話咧，就容易發出臭味，咁啊俾嗰啲譬如昆蟲啊。或者老鼠咧，就成为咗一个匿藏嘅地点，或者吸引佢哋嘅地方。啊，除咗影响公共卫生之外，对于附近居民以及公众构成妨扰啊，亦都可能咧就会构成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嘅问题。好啦，佢哋就话到啊，喺实际操作嘅层面上面，唔少嘅食肆都需要将垃圾短暂存放喺户外噶，以便咧就清洁人员去到收集啦。 今次咧就希望以务实嘅态度协助咧就食物业咧就系履行佢哋嘅职责。所以今日开始咧会有呢一个嘅试验计划啊，喺头先上述讲过嘅地方，咁啊提供以标示商号嘅240公升嘅垃圾桶，咁啊放咗喺嗰度啦。咁希望咧，咁大家可以做得好啲。放咗一个大型嘅垃圾箱喺度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系保持住呢个垃圾箱嘅干净，保持住垃圾箱嘅干净亦都相当之重要噶，咁可以令到佢咧就整洁咁样去到咧就处理啲垃圾嘅问题。唔好以为冇可能，喂，周摆垃圾嘅地方点会干净啊？其实喺大家咧即系处理废物嘅时间咧，都可以喺个过程入边保持住干净。例如嗰啲食物嘅碎屑啊，咁啊即系隔晒渣先，跟住先至再放入去。又或者唔好成日太过水堆堆啊，又或者系一啲食物或者一啲垃圾嘅时候咧，尽可能冲一冲佢，跟住先抌咧，其实都非常之有效咧，系可以令到整个嘅卫生环境咧系有一个正面嘅一个解决嘅。我自己喺屋企咧处理垃圾嘅时候，都尽可能咧会尽量冲一冲佢啦。就算喺屋企嘅时候咧，都唔希望咁样得到啲垃圾咧系有异味嘅。做到咁样嘅话咧，相信同干净真正嘅干净咧距离都唔远啦。早上6:21，佢系揾嚟 MC 张天赋嘅干，加多个净，咁就系变咗干净。我加嘅不过系。 才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解？摆灯真情水，床铺的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一天光都过去，我哋就天光先嚟迎接咧，就今日。嘅正式开始，早上6:24嘅时间啦吓。 MC 张天赋一首歌曲《Gon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我哋成日都会讲，其中一个咧就非常之好用嘅。就係成日都話嗰啲梳打粉咧，就可以幫助大家去到左清潔右清潔，係好嘅。直頭咧要做一個譬如不鏽鋼鑊嘅清潔面膜嘅，其實亦都係靠咧依賴住梳打粉加水啊。嗱，其實唔少嘅呢啲不鏽鋼鑊啦，咁啊亦都有一啲陳年嘅舊跡嘅，咁啊望起上嚟咧，其實都唔係銀色噶啦，望起上嚟即係似啡色嘅。如果係咁污糟嘅話咧，就真係要搞搞佢啦嚇。不鏽鋼鑊的清潔方法其實都很容易，梳打粉呢兩至到三湯羹，水呢就一湯羹，若果清潔的面積大呢，就可以按照著這個的比例呢就再自己加多一點啦。好啦，咁你加步骤一，咁准备一个碗啦，咁加入梳打粉同埋水，将佢哋咧不断搅，搅成呢一个叫糊状，冇错啦，搅成糊状相当之重要，咁好似嗰啲结结地咁嘅感觉嘅吓。好啦，然后你自己都要戴住手套嘅，将呢个梳打粉糊均匀咁样咧就搽喺，即系好似搽白胶浆咁嘅感觉，搽喺呢一个嘅不锈钢嗰个盖上边或者需要清洁嘅地方。如果陈年嘅旧迹就可以搽厚啲嘅，咁啊会理想啲。如果系新嘅迹嘅话咧，咁啊梳打粉糊嘅颜色咧就会变深嘅。好啦，咁其实你个戴住手套啦，好快脆你都见到咧个手套亦都会充满住嗰啲茶色嘅嗰个颜色嘅变咗嘅感觉噶吓。好啦，跟住个步骤就简单啲啦，用保鲜纸覆盖住有梳打粉糊嘅一个地方啦，去到加强咧就系佢同埋嗰个不锈钢或者铜嘅接触，增加佢嗰个咧去渍嘅能力噶。然后咧就唔使做你嘢啦，然后就放佢喺度一个钟。有啲咧如果系真系好污糟嘅。陈年就顽固嘅，阿妈嗰代都已经传落嚟嘅煲，你可以试下佢，放佢六个钟，甚至乎放佢十个钟，俾啲耐性。简单啲嚟讲咧，最简单就系咩咧？隔夜啊，隔夜，跟住第二日咧攞翻出嚟一冲水，哇！你发觉咧，净系攞普通嘅海绵一冲水咧，抹一抹，佢就已经可以，彻底干净晒。所以咧，要干净其实好容易嘅啫。 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能被放弃，无时光怪落泪。Baby someday。 张晚生嘅作品未算坏，出面21度嘅气温啦，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咧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百元我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共同社报道，日中两国探讨在下个星期举行首脑会谈。报道引述外交消息透露，日中两国政府正是探讨配合下个星期在东南亚召开的国际会议，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成事的话，将会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亦都是自2019年12月以来两国领袖首次会谈。报道说，中方对日方的提议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报道又说，岸田有意向习近平表示主张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相信会面亦都会讨论到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问题。岸田文雄会在今个月中先后到印尼和泰国出席20国集团峰会，是出席20国集团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中方至今未有公布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将会改选参议院100席之中的35席，以及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另外有36个州选出新任州长。选前多项民意调查和预测都显示，共和党较大机会取得众议院多数议席。至于参议院，两党争持激烈，当中以共和党稍具优势。美国民调网站538推算，共和党有54%机会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共和党在众议院胜出的机会就达到83%。民主党的整体政治环境仍然严峻，只有44%的受访选民满意总统拜登的工作表现，53%表示不满意。另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正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有80%人对美国现时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温室气体排放正是威胁全球，形容全球正是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会以具体的行动或者财政支援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依赖煤炭燃料。英国首相辛伟成说，英国会增拨资金达到15亿英镑协助贫穷和有需要国家应对，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和全球能源价格上升都不是放松的理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的时候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回来本港，本港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634宗，输入个案有564宗。新增7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情报个案，一共有12个院友、2个员工确诊，38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27间学校一共呈报1147个学生和37个教职员感染，有2班需要停课7日。医管局呈报多5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有10262个患者离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到佢自己識嘅時候，你都驚啦。 唔係啊，即係其實諗多咗啦。諗下我哋直播室咧，其實係密不透風，冇窗噶嘛，睇唔到外邊嘅。其實你教光教暗，同出邊係日頭或者夜晚係冇分別嘅。 係啊， 因為我哋都冇陽光照到入嚟，其實都冇一個直接關係。 係啊，反而俾啲同事就知道咧，啊光啲其實個感覺啊，同出邊似啲，即係營造翻同出邊相似嘅環境咯。呢、這個 係咯，但係你講開話呢、這個即係現實與超現實咧，即係呢啲我覺得叫超現實嘅嘢，或者超自然主義嘅嘢。即係我講話發夢啊，你有冇留意咧？我哋發夢通常都係好天馬行空嘅， 係啊係啊， 但係通常啫，有時候發啲夢好現實噶嘛。 係啊， 咁你有冇發覺咧？其實當我哋發一啲現實嘅夢，即係好身邊發生嘅事。全部都出現緊嘅，好現實嘅。你感覺上係冇咁開心，但係如果你發一啲咧超乎現狀、超乎現實嘅嘢咧，你會開心啲。 啱啊！哎呀，我都係咁諗噶。 係啊，點解咧？嗱，即係譬如話，你發夢自己會飛，即係有啲人成日發夢自己會飛噶嘛，飛。你醒咗，你個人會舒暢啲嘅。 係， 但係如果發夢，譬如你發夢翻工，我試過發夢。唔记得起身啊嘛， 吓， 好惊，跟住你好惊噶喎， 系啊， 点解咧？ 譬如发梦飞天咁讲啦，睇呢个例子好好啊，发梦飞天，咁因为你平时你个人咧，好人好者，你唔会喺个天上边噶嘛。但系你竟然间有自主咁嘅能力，可以自己升自己上去、哦。我暂时我都唔系好见到有啲咩机动游戏，唔使绑住条橡筋定系点样都可以。不幫到你飛喎、哦，咁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嚟噶，所以我以前細個我都有發夢試過飛咧，我係記到而家，因為真係好 happy， 嗰個喺天空翱翔嘅感覺，就算發夢啊，你真係都覺得好開心啊。 係啊，嗱，就算咧，有啲人啊發夢經常俾啲嘢追噶嘛，係唔知咩嘅，總之你淨係發夢見到自己係咁走，係咁走。咁、但係走嘅環境咧，如果係喺現實嘅街道。你起身，你係會，哎呀，好辛苦啊，又俾嘢追咁樣。但係如果你發夢嗰個環境係冇出現過嘅，即係譬如話喺一個好好大嘅大海旁邊嘅一個山崖，咁係咁走，你冇見過嘅，超現實嘅。就算你追得幾辛苦，你起身個人又會有一種舒暢感覺。好得意喎！就算同一樣嘅動作，你只要係嗰樣嘢個環境唔同咗咧。你又系会开心啲， 始终要同呢个现实咧多啲脱离，咁啊系啊，唔好黐住佢，咁我哋就可以揾到嗰个快乐嘅位啊， 就系啦。咁如果系咁样讲，即系我哋其实本身喺呢一个嘅现实里边咧，可能系真系有啲嘢需要处理嘅，我哋未处理到咧，所以不能释怀。所以好多人都话咧，究竟发梦系咩嚟嘅？发梦两个可能性噶嘛，如果你信。嗰啲咩解夢說嘅就係發夢就係你一啲嘅預測啊嘛，對將來嘅一啲預測啊嘛。你發啲夢咧，其實就將來會發生啊嘛。咁有啲咧，當然又話發夢夢見嘅嘢就係你現實相反嘅嘢啊嘛。咁有啲人講啦，不過我覺得發夢咧其實係一種壓力嘅宣泄嚟。 哦，都係。 咁你有陣時喺現實生活好多時候。即系你越大个咧，你就会越多枷锁，咁你更越多嘅枷锁，你就越难去释怀啊！即系你自己好多嘢，咁变咗你就要靠发梦嘅时候，嗱，我咩都唔做啦，我就系我脑里边系咁好澎湃地将我嘅情绪抌出嚟啫，咁、 哦、 可能要靠嗰个位都唔定。 系啊，发梦系一个我自己都好认同咧，系好宣泄到嗰啲压力嘅，因为你真系你做一啲你平时唔会做嘅嘢咧，咁你又唔会特登攞时间去做，又唔会去试啊。发梦咧，反正都瞓咗喺度咯，试多几样嘢，我觉得真系悭水悭力啊，又有经验、有经验值啊。 系啊，所以如果有人咧坐喺度发梦咧，你唔好叫醒佢。 系、千祈唔好叫醒佢啊！ 佢喺度宣泄紧啲情绪， 同埋佢累积紧佢嘅经验值。其实嗰阵时 系我唔敢翻去发梦啊，我要翻嚟啦。 系好啦，一阵间见啦。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虽然我即系好多时有阵时睇嗰啲文章就话发梦咧，都系将我哋日常生活所见到嘅事情咧，就系、是、做一个好似电脑重组咁样，不断重组翻你日头嘅嘢。这个片段咧就需要系放喺短暂记忆嘅，那个片段咧就放喺长期记忆入边嘅，咁样去到分类咁所以发梦咧，有啲人就话发梦完咗之后好攰咁样。咁但係都有啲學說呢，大部分人會覺得發夢發完之後好攰，但係有啲學說就話到其實發夢發完之後呢，你個人係個腦筋呢應該會係叫做好似入面啲資料重整過呢，應該會係清晰咗啲嘅。我就會選擇呢信後者嘅，起碼呢會令到自己覺得發完夢之後呢我唔會唔精神，發完夢之後我覺得自己都係會好精神嘅。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时间，出面室外气温是21度的早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我也许极度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份。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便断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也许自愿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保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们未多荒谬。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变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乱作，讲不起最初。 这首歌是来自周恩廷的《意外现场》，21度的气温啊，吓！时间嚟到早上的6:49啦，喎！今日朝头早入边咧都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 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咧就邀请阿咪咪啦，营养师就同我哋讲下咧，到底啲营养嘅配搭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你好啊，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饮水啦，今日咧我系想讲下啲时令水果，唔知道咪咪中唔中意食咧嗰啲蜜柑咧？ 中意啊！点解讲明蜜柑甜甜地噶嘛？俾我如果俾我选择，我中意佢多过食橙，因为橙有阵时真系酸啲。 系啊系啊，我自己咧以前细个咧见到唔系好识分柑同埋橙嘅时候咧，咁啊就系觉得，咦，我以为同一科嚟嘅，跟住大少少嘅，即系讲可能几岁咧，就见到原来呢个世界咧仲有桔仔嘅，跟住咧见到啲桔之后咧又见到蜜柑啦，我又以为桔同蜜柑咧又系同一科，因为有啲桔好大只。但系啲柑好细粒噶嘛， 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几样嘢捞下捞下之后咧，真系到大个啦，先识得分。嗯、哦，原来呢只叫做蜜柑，嗰只咧就叫做桔，跟住咧呢个咧就平时见到细由细到大见到圆菇咧，嗰啲咧就橙嚟嘅。其实几个咧嗰、那个营养价值系咪都几唔同噶？ 哦，又唔系噶，其实佢哋都好相似嘅、 哦， 不过差在咧就系即系因为有大细之分啦，咁、 啊、 所以佢哋嘅营养上啊、糖分上嘅话就因。个大细而有差别，系啦。但如果你话哦，睇佢哋可能一致同样咁上下份量嘅话，佢哋啲维他命 C 啊、啲纤维啊，或者啲维他命 A 啦，就系因为个维他命 A 就系讲佢哋橙橙色，系啦。咁佢哋其实都唔系好大分别嘅。 哦，咁如果我问啦，我见到坊间有啲又话咩超强维他命 C 啊，诶呢只蜜柑啊唔知几多倍，其实系咪真噶？ 咁就要睇下佢哋点样去种植啦，即系有好多时嘅水果嘅营养咧，即系我哋可以讲大路上佢嘅维他命 C 系几多啊，纤维几多，但系亦都因佢哋嘅区分啊、土地嘅肥沃度啊等等呢啲都其实系有啲分别嘅，咁但系即系真系要攞去化验先知道系咪争咁远，系啦，正如而家啲提子咪又话有个甜度去到几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呢个都系睇佢个即系佢个点样去种佢。佢啊，嗰个嘅品种，佢个特别性系点样样而有差别咯， 系啦。咁我都觉得系参考嘅啫，即系啲广告嘅嘢。咁、我唔通佢话呢个超甜嘅，咁买翻嚟就一定系包甜，佢甜嘅机率系应该大啲嘅啫。咁又唔会话真系甜得好犀利嘅，我估。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其实食蜜柑系好好嘅，一嚟个味道就唔会话突然间拣咗只真系好酸嘅，少啲机会啦。咁、而佢又维他命 C 丰富啦，对于即系好多人都会知道佢有一定嘅即系可以维持免疫系统良好嘅帮助啊，咁样样。亦都有啲人就知道维他命 C 又对皮肤啊、骨胶原制造又有一个嘅重要角色喺度嘅。咁而维他命 A 亦都系对免疫系统啦，同埋对我哋嘅肺啊呢啲啊眼睛都系有一个保健嘅功效，咁所以都有佢一定嘅好处，系啦。 嗯，咁都相当唔错，因为我都好中意食蜜柑啊，唔知点解人越大越中意食蜜柑，唔知点解啦呢个。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咪咪知唔知咧？嗱，其实蜜柑嘅品种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地嘅，有啲系内地又有啦，另外就系日本又有啦。哦，好似有啲系咪澳洲定系美加嗰边，定系欧洲咧？系啦，嗰边都会有啲蜜柑有阵时运咗过嚟嘅。 有，系啦，有。 系啦，咁唔同地方嘅蜜柑系咪因为佢个外形都差唔多，变咗佢个营养价值？我无论个产地系边一度嘅，其实都系差唔多嘅营养价值嘅咧，咁样。 系啦，照我头先所讲噶啦，基本上佢哋嘅。即整体上大概的营养走不甩都是那些的了、但是会不会可能它可能是一个温室种植啊，或者我又加了什么特别的营养下去而导致到它好一点，即是、又拨了它讲鸡蛋，鸡蛋有些为什么又会有 Omega 3在里面啊，有些又没有呢、就是它的饲料咯，是啦，所以都是要去看看它会不会再有一个卖点，就说它可能有些什么的营养素是加添咗落去培植嘅，咁所以嗰个水果就吸收咗嗰啲营养啦，咁所以佢就会多咗嗰啲养分喺度咯。 嗯，咁啊，蜜柑食嘅时候，我都讲咗好中意啦。蜜柑橙呢一系列咧，橙色嘅水果其实一切落去啦，咁我哋就好容易就会见到或者搣皮嘅时候见到有嗰啲衣啊， 系 嗰啲衣咧由细到大，阿妈就同我讲咧纤维嚟嘅，叫我食埋佢。咁系咪佢嘅营养价值净系纯粹系纤维咁简单咧？ 其实个E嗰啲主要都系嗰啲纤维嚟嘅，讲得冇错嘅。个营养价值上就冇乜好特别噶啦。个营养价值其实主要就系个果肉啦，同埋个果皮系啦。嗰、那个E啊，或者嗰个嘅一楷楷嗰阵时嘅金咧，嗰、那个外表嗰啲都系主要系纤维嚟嘅。 嗱，咁啊要讲埋个皮噶咯，个皮啊我哋唔会食噶。咁佢嘅营养好多时咪就咁会，我哋即系叫浪费咗咯。因为而家、那个即系都叫食物咧，我就好想物尽其用嘅。咁啊，嗰个皮咧，其实系咪即系有其他方法？譬如煮咗佢，咁又系咪食到佢嗰个嘅营养嘅咧？ 哦，而家啲皮都多咗用途噶，其实即系麦金有啲会睇翻佢个品种啦，咁都会将佢晒成我哋嘅好似中国嘅果皮咁样样啦，系啦系啦，咁果皮嘅话喺中国人嚟讲都有佢养生之处啦，咁、而西方嘅话其实亦都可以用呢啲果皮去做乜嘢嘢咧，咁有啲国家咧逢冬天就会煮一个好似红酒肉桂嘅一个饮品啊，叫猫怪，系、啦，入面都会掉啲金皮落去嘅。系啦，系啦，咁另外亦都好兴咧，即系譬如日本又有啲蜜饯嘅果皮啦，咁、外国又有用嗰啲果皮爱嚟做朱古力啦，咁其实咧经过处理干净咗之后，果皮好多都系食得噶，咁所以咧佢又有佢嘅价值，同埋亦都果皮咧好多时我都会叫大家食得嘅可以食嘅，咁你话奇异果皮嗰啲我唔鼓励啦，但系有好多嘅果皮系食得嘅咧，因为果皮咧系一个保护山。果嘅一个最重要嘅一个嘅部分嚟噶，咁佢哋通常点解保护到个生果嘅新鲜度咧？除咗佢哋系一个即系防水嘅外层之外咧，咁、其实亦都系充满抗氧化物。咁、抗氧化物对我哋嚟讲，抗衰老啊、抗癌啊等等呢啲咧系好重要嘅。 哎呀，咁啊想再即系多口问多两句，唔知道我呢两个皮我好有兴趣知啊。第一就系蕉皮，第二就系榴莲嗰个皮，系咪定叫榴莲壳啊？嗰、那个应该要叫做，嗰都唔系皮嚟噶啦。呢两个有冇啲咩营养噶？其实 嗱，呢啲咧我都遇到好多病人问呢样。 系、啊， 蕉皮啊，榴莲壳咧咁我话嗱，咁就特登食就唔会嘅。咁但系咧嗱，又唔可以排除佢冇嘅，因为你如果知道市面上有好多抗氧化嘅补充剂嘅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嗰啲其实佢哋真系攞咗好多唔同啲植物啊或者水果嘅一啲嘅特别嘅位置爱嚟制造噶，系啦，咁所以制造咗佢之后能唔能够话食嘅咧？有机会得嘅，但如果你话真系食个榴莲壳嘅话咧，咁我谂应该都百分百每人会就咁攞嚟食噶啦， 系啦，都几难啃噶吓，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危险嘅嘢就唔好做啦。嗱，咁但系头先话到啦，嗰个皮咧就可以我嚟晒干佢啦，咁样。我知道其實一啲外國嘅地方，佢哋更加會將啲皮咧，就除咗頭先咪咪講嘅做法之外，仲譬如做一啲果醬，都一樣會擺埋入去啦。咁如果你話傳統啲嘅，咁如果譬如好似曬陳皮咁樣，咁如果變咗曬完之後，即係經過一個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叫光合作用，或者暴曬咁，經過咗呢個步驟，咁入邊嘅營養其實會唔會冇咗，定還是有啊變咗第二種嘢？你知有陣時營養嘅嘢或者化學嘅嘢會變咗種嘅，變咗第二樣更加有營養嘅，會唔會發生呢啲問題喺呢個嘅麥金皮上邊嘅咧？ 嗱，呢個咧暫時都冇好準確嘅研究，咁但係就可以講翻，即係如果曬咗做即係陳皮咁啦，舉例果皮乾啦，咁你問食咗落肚，至少攞到啲乜咧？一定百分百攞到啲纖維。 哦，系喎，系喎，系喎，呢个系肯定噶啦， 系啦，呢个肯定噶啦，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要有待再进一步研究，就系究竟嗰啲嘅新鲜天然嘅抗氧化物经过咁样样嘅晒干啊，佢会转变咗嘅抗氧化物系咪仍然仲系即系一个有效噶啦？同埋佢有冇流失？因为其实要去睇翻，如果系风干同埋可能要培控干嘅话咧，培控干系其实会加速咗啲抗氧化物嘅流失，因为佢用咗温度。但如果你话天然嘅干晒嘅话，咁、那个温度有限嘅啫，即系唔会去到200度咁样样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它存在的天然抗氧化物的机会也都会多一点 的。哦，那我明白了，即其实都是有营养在这里，还有那个烹调的方法会改变了，增加那个食欲口感的。 没错没错，是的。 挺好啊，那我们都差不多了，那我都要拿回果皮呢去冲回一些东西喝，喉咙有点渴的。这个时候金皮就啱用了吧，咪咪。 是啊是啊是啊，都可以啊。 冲水喝都挺好啊，这个。好了，今天谈着这么多先，麻烦咪咪，下礼拜再讲，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在平衡疫情风险和经济发展需要下，今个月将会容许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的入境团旅客，在预先登记行程下比持皇马旅客进出主题公园、博物馆和寺庙等指定旅游景点和指定餐饮处所分隔区用膳。旅客要团进团出，旅行社要先向旅游业议会登记行程，承诺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包括使用安心出行，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必须全程戴口罩等。当局会同旅议会商讨细节，包括指定旅游景点，亦都会探讨能否容许只是在香港短暂逗留的旅客抵港之后接受较少的核酸检测，行程期间要每日快测。旅议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实施零加零入境检疫安排前的中途站。餐饮业界预料未必有助带动中小型食肆生意。本港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634宗，输入个案564宗。新增7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情报个案，合共12名院友、2名员工确诊，38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627间学校情报1147名学生同37名教职员感染，有2班需要停课7日。医院管理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5波疫情累计10262名患者离世。今日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入主社交平台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呼吁选民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马斯克在 Twitter 贴文中说，现在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对于有独立思考的选民来说，共享权力可以压制民主共和两党出现最严重的滥权行为，因此他建议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被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马斯克又说，两党的忠实支持者都不会投票给对方，所以有独立思考的选民实际上可以决定哪一个是话事人。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剛剛過去的6月至8月是歐洲有紀錄以來最熱的3個月，估計歐洲2022年至少有15000人死於炎熱天氣，當中德國有大約4500人死亡，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亦都分別有近4000、1000和3200多人死亡。世卫组织指出，除非采取严厉行动，否则在未来几十年内不断增加的热浪和其他极端天气将会导致更多的疾病和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pple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 今年我哋可以投选嘅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嘅。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高考当日天气非常之恶劣，田文文睁开眼就发现屋企成个花园同埋床边都浸满晒水，大家亦都系水，仲发现漏电嘅电线喺度闪出火花，吓到佢即刻匿翻入房。佢同其他考生又赶唔赶得切去考场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31。 各位听众，朝早7:06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是香港电台，对不起，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出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朝早上都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要看一看先。今日由上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是今日上午8点至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7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哇！一入嚟戴住个口罩，见到 Didi 开开心心对住我笑。 早晨啊，小白，因为啦，朝早见到你都系笑容满面，笑容满面，精神奕奕翻工。 做人最紧要开开心心啊嘛， 尤其是翻工都要开开心心啦，千祈唔好黑面啊，带住啲唔开心嘅嘢咯。 咁啊冇用嘅，即系成日咧，你自己都多负能量嘅时候咧，其实为咩咧？咁翻到公司，反正都系要做噶啦啲嘢，我就会选择用一个开心嘅态度去到做，呢样好紧要。 啊、所以个磁场好紧要，所以我好中意摄你咯，因为你好多开心嘅磁场嘛，令到我都开心。 哎呀，互相包抄啦，我哋要。 系做人就系咁样啦，系咪先？咁啊，好开心嘅，可以做到自己嘅工作。咁我讲一讲我嘅工作先啊， 就系交通啦。 而家讲一讲俾你听 啊。好啊，好啊。 咁而家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都几日噶啦，油塘嘅高超道有水管急收嘅，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咧就封咗嘅，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14号 H33214 X42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噶。 另外大窝坪道都有水管急收，大窝坪道近住泽安村嗰一条嘅唯一行车线都系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系咁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上面嘅路面情况啦。始终出边咧系咪有冇落雨啊？头先出边 微雨，我翻嚟嗰 阵时我翻嚟嘅时候都系有啲雨水嘅，咁所以路面咧就冇干得咁快，或者真系仲系湿紧啦。咁驾驶人士记住都要小心啲，即系 冇错， 唔好谂住冲咁快啊吓。 唔好揸车真系唔好咁快啦。 系啊， 最紧要就系慢驶，同埋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 系啊，同埋留意住个路面情况。好似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路面都有啲地方咧，唔可能之前有啲可能混泥头，定系唔知嗰啲车行过啦。其实有多碎石啊，或者有啲大嚿啲嘅石头咧，其实都驾驶人士都真系心慌慌。 如果行得快一截嗰嚿石咧，系咪弹烂爆个玻璃噶？会 系啊，即系可能就其他车就一截。嗰啲沙啊細粒嗰啲石咧，就會彈到落我塊玻璃嗰度，咁我玻璃就會崩啊裂啊爛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嚿少少，其實可能都會直接咧令到個車即係受到損毀嘅車胎啊，或者你撞爛咗啊。咁都好危險啊！ 所以如果有太多沙石嘅，就要清理咯。 係啊， 我相信都要提一係呢個相關部門啦，即係話如果路面有啲咁危險嘅嘢， 係啊，要即刻即係匯報翻，因為可能即係有關譬如運輸署或者警方都未必24小時睇到條路噶嘛。你有 cam 嗰啲細粒石頭睇唔到，咁如果你真係太多呢一類嘅問題，都要同即係同翻佢哋講咯。 都係靠市民嘅通力合作。 係啦，係啦，冇錯。 咁小華，你記唔記得？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又好好嘅提醒啊！好，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咁啊出边天气系咪都 OK 定系有啲毛毛雨啊咁样啊？ 有少少毛毛雨啦，同埋阴天啦，今日都继续应该天气麻麻地噶啦，咁带定把遮就应该系咁嘅最佳配备啦。点解咧？就系、是、其实琴晚都有落雨啊， 系啊系啊。 小白你去开麦嘅时候都有讲话，驾驶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其实都有落雨啊嘛。 系啊， 咁所以今日就。即系真系天气麻麻地，但明明记得琴日咧，礼拜一做节目咧，天文台话往后一两日会天晴噶嘛， 会改噶嘛天气， 系啊，系咪？今日就有少少朝头早起身啊，飞飞地嘅感觉，因为嚟紧都有自己都参加咗啲唔同嘅比赛啦，咁啊想锻炼噶嘛，即系咁，但系你呢啲天气啊，无论系跑步好踩单车，都唔好，唔系即系麻烦少少咯，即系。就我觉得做运动啊，唔系好就噶啦。不过都还可以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啊。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的而且确有少少毛毛雨啊。如果你话中意长跑嘅朋友嘅话，其实毛毛雨都可以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凉凉地跑下练习下咧，冇咁快喘气添都唔错啊吓。咁啊，你自己因应翻个天气咧，做翻适当嘅运动啦。好，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系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空气好嘅时间嚟噶。而家嚟到早上嘅7:19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咧一啲情绪疏导啦，同埋关系上啦，可以增进嘅一啲小贴士啦。早晨，周博士。 早晨啦，早晨，大家好。 上集咧，我重复听咗两次啦。咁意思系咩咧？就学识咧，对住一啲下线啦，或者当批评人嘅时候咧，点样可以掏心掏肺之余咧，唔伤害到对方。嗱，呢个咧就系发出者嘅一个面向啦，接收者啦，人哋就算有啲善意嘅批评，我真系听唔入耳，我真系好火滚，我觉得咧你讲乜咧都系唔啱噶啦，咁样接收者个层面，今日周博士喺呢个面向想分享多啲。 系啊，唔该晒阿 O 就喺接收方面，上一集我哋讲咗我哋点样有效去俾意见俾对方人，而唔会变成公式攻击批评啦。调翻转啦。如果我俾人话咧，譬如父母话我、老婆老公话我、仔女话我，或者同事下属上司喺度批评我，甚至好核突、好恶毒嘅说话，好难听嘅说话，一开口就死蠢，你有冇搞错啊？点解你好似咁啊？点解人哋嗰个咁叻嘅？阿仔点解阿家姐做到你做唔到嘅？哇！呢啲好伤啊！ 即不斷去比較，不斷被批。咁我哋點樣可以健康地接收呢啲説話呢？嗱，有三招想同大家分享，係非常之有效嘅，好嘛？咁我希望對大家每個聽眾都好有幫助。 好， 第一招呢，就將佢嘅説話拉遠少少。 嗯， 明明佢喺我五尺前面講嘅啫，我可以眯埋眼或者手掂一掂個胸口，即接觸翻我嘅內心，尊重翻我自己嘅內心，而感覺上面將佢拉到五十尺、五百尺、五千尺，甚至五萬尺遠，變咗粒微塵咁細嘅，然後同自己講一句説話，喺內心講，嗱唔好講出聲啊！呢句説話講出聲係反面嘅，喺內心講嘅啫。依個係你嘅睇法，依個唔係我嘅睇法，依個係你嘅演繹，依個唔係我嘅演繹。It's your story, it's not my story.It's your experience. It's not my experience. 嗱，依个好重要喎， 即系保护咗自己先，系咪？ 系啦，冇错，系讲到我保护，即系你可以有你嘅演绎，你可以有你嘅睇法，我甚至可以尊重你，但系同我冇关。你话我跛，我就系跛嘅咩？你话我蠢，我就系蠢嘅咩？系嘛？呢个系你嘅讲法嚟嘅啫嘛，系你嘅投射嚟嘅啫嘛。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保护咗自己先，即系唔好黐埋去。如果唔係我一黐埋佢咧，我哋就癲咗噶啦，即係情緒可能被觸動，甚至失控噶啦。咁呢個第一招好簡單，就係、是、如果適當地甚至眯埋眼嘅，即係如果睇到 Facebook 一個 post， 我哋覺得哇好難受，睇到個新聞我即刻有情緒，或者電話筒聽到另一個咁話，我即刻眯埋眼，然後隻手板輕輕掂一掂胸口，代表住我尊重我嘅心，代表我放低外在嘅世界，我放低別人嘅目光。然后将对方的目光的世界的看法拉远一点，拉到五十尺、五百尺、五千尺，甚至五万尺，甚至可以拉到美国那么远，变成了微尘那么小，保护了自己先，他再没有力量伤害我，然后跟自己说，这个是你的看法，这个不是我的看法，我尊重你有你的感受，你有很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我有伤害你的意图。你可以話同我一齊，哇，好受傷害。咁 OK， 我收到你好受傷害，依個係你嘅部分，依個係你嘅生命。同時唔表示我有傷害你嘅意圖，亦都唔表示你係啱，唔表示我係錯。依個第一點，好嘛？第二點就睇到啦，佢嘅生命係佢嘅，佢嘅生命，佢嘅感受都係佢，同第一點係延續嘅嚇，就係佢講嘅嘢都係佢嘅歷程，甚至係佢嘅投射嚟嘅啫。佢唔一定淨係針對我一個人嘅，佢可能對其他人都係咁講嘢嘅嚇，所以我唔需要黐埋去。英文咧就叫 please don't take it personal 嚇、嗯，唔好覺得佢淨係針對我一個，佢可能對其他人都係咁苛刻嘅講嘢，得唔得？咁啊，再一層深層保護自己。 系 嗱，保護完自己咧，第三步最重要啦，就是、自我反省啦。 哦，都唔係進攻嘅，即係唔係 feedback 翻嘅，夾翻嘢。 哦，當然唔係啦，哇！ 內在 啲頭嗰兩點就好危險啊！淨係頭嗰兩點可能變得好自我保護，甚至好自我中心。 係 好聰明啊，阿歐你。 係 嗱，第三點咧就是、自我反省啦，就算佢誤解我，就算佢喺度誣衊我，就算佢喺度欺凌我，佢點解淨係會欺凌我唔欺凌其他人咧？點解佢會誤解我？而不誤解其他人咧？點解特別針對我咧？會唔會就算佢做錯，會唔會我自己都有我值得負翻責任嘅地方？會唔會我做咗啲嘢，或者我冇做到啲嘢，或者我嘅態度好冷淡啦，或者好串啦，好冷醒啦？即係我唔知啊，總會有一啲我自己都唔自覺嘅。會唔會我哋都有啲言談舉止令人覺得唔舒服咧，或者令人覺得好難接受咧？我哋必須要反省翻自己嚇。咁、所以冇一個批評係冇價值嘅。所以就算我哋收到一個好負評啊，好負面嘅批評，第一保護自己先啦，將佢拉遠少少啦嚇，保護自己隻手放胸口，同時保護完自己之後咧，我哋都好值得自我反省嘅、好，阿歐，你聽到咁，你覺得點啊？你自己 我聽到舒服好多，係啊。 Oh, 同埋咧，反而咧就將今一集同上一集咧連續兩集一齊聽咧，就可以做到咧。無論你係輸出者定還是係接收者咧，你都識做人，因為講緊識做人就係識處理啊別人嘅情緒同埋自己嘅情緒。點解咧？意思係都係嗰句，我哋人都係傾向善美嘅。有陣時你都唔係想傷害人。但接收者就覺得受傷害，咁你會唔會換位思考，去一個接收者嘅角度去收取呢？又調翻轉，你由接收者會唔會換位思考，去翻個輸出者個角度去領會呢？即係呢啲都係我頭先個腦入邊一路，即係其實我每個禮拜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都同周博士我自己都會抹低鐵碌上。雖然我嘅領悟能力啲悟性比較低，但係咧我都想即係。 be a better 咯，即系 be a better man 咯，咁样咯。 阿、啊、O 你讲得好，你真系好谦啊！你嘅悟性一啲都唔低。咁你先啊，讲换位思考好好啊，同埋呢个换位思考嘅目的咧，你啱讲咗句系讲出个精髓，即、就、系、是、令到我哋 be a better person， 让我哋成为更佳版、更好嘅自己，甚至系最佳版本嘅自己。因为所以我哋懂得要区分责任啦，唔好孭埋人哋嘅责任啦，唔好将自己嘅情绪黐落对方嗰度啦，系嘛？咁然后我哋最后都要反省翻自己吓，咁、所以我呢两集啦吓，无论系俾回应其他人，记得嗰六个字啦，先欣赏后回应。上个星期同大家讲咗，而今个星期同大家讲咧，就系当听到啲好负面嘅嘢嘅时候咧，唔好即时反击，唔好即时回应，俾自己静一静，回归我哋自己内心，保护翻自己，尊重翻自己，然后好去沉淀反思。然后先去回应，哪怕是一两分钟呢，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人与人的冲击、伤害，甚至一些灾难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到。嗯啊、所以希望今集都对大家有价值。 非常多谢周博士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么下集我们又讲一下、不同的情绪疏导的技巧啦。一连两集多谢周博士、啊、多谢你，下个礼拜再谈，拜拜。 好，拜拜。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笑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 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 今日早上7:29啊，揾嚟呢一首嘅歌曲《明天仍要继续》啊，有谭咏麟谭校长加上主持严明熙。这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我哋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共同社报道，日中两国探讨在下星期举行首脑会谈。 報道引述外交消息透露，日中兩國政府正在探討配合下星期在東南亞召開的國際會議，舉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相會談的首腦會談，成事的話將會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以來的首次，亦都是自2019年12月以來兩國領袖首次會談。報道說，中方對日方的提議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報道表示，岸田有意向習近平表示主張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另外，相信會面亦都會討論到尖閣諸島，即是釣魚島的問題。岸田文雄會在今個月中先後到印尼和泰國出席20國集團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中方至今未有公布習近平是不是會出席。美國早前指控北韓向俄羅斯提供彈藥，北韓說從未和俄羅斯進行武器交易，今後亦都沒有這個計劃，要求美國不要對北韓憑空指責，尋釁滋事。北韓國防省軍事對外事務局副局長說，美國近期執意將毫無依據的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武器交易論輿論法，試圖變成既定事實。北韓表示早前已經譴責美國散布炒作的武器交易論，為反北韓的陰謀宣傳，批評美國借助聯合國安理會涉及北韓的制裁決議，在國際舞台上混淆視聽。今日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入主社交平台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呼吁选民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马斯克在 Twitter 贴文中说，现在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对于有独立思考的选民来讲，共享权力可以压制民主共和两党出现最严重的滥权行为。因此他建议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给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马斯克又说，两党的忠实支持者都不会投票给对方，所以有独立思考的选民实际上都是能够决定哪一个是话事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一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喺九龙嘅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嘅。咁啊，现时咧有啲塞车啦，龙尾到新柳街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有意外，龙尾到新柳街。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咧，就只系近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康庄道嗰段多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噶啦。将军澳隧道都系繁忙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仲有就係新界嘅路面咧，而家沿住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兆康至到福亨村嗰段多車嘅。沙田嗰邊咧就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九龍和斜至馬場段嘅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话你知，二 生，我哋诊所系时候添置一啲新嘅医疗设备同埋保健产品啦。 你都讲得啱，不过我要啲时间做好资料搜集。你哋知啦，买呢啲嘢一定要拣啲品质同信誉好嘅，唔好求其啊。 放心，我知喺边度可以揾到优质同最新嘅医疗用品同埋保健产品。 你系想建议医生去睇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全中。 呢个医疗展有乜嘢咁吸引呢？ 展览会网罗不同领域嘅医疗用品，包括复康及长者护理用品、家用及个人保健用品， 仲有健康食品同埋营养品、健美产品及服务、物理治疗用品及医院仪器等等。 听落真系一应俱全、哦。咁、那个展览系几时同喺边度举行啊？我要预时间去啊！ 11月9日至1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会举行今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电动车充电卡买咗就送 GPS 定位你架电动车，保障你嘅安全。 不做人民警察，连推销都要做埋噶。 你有冇发现做社区呢件事系会越做越上瘾嘅？咪睇都系啲湿湿星星嘅小事。但喺啲小事入面，唔知几时可能就会有大发现噶。 哦，原来系咁。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675，目前正依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即系差唔多落得出雨啦。其实都系落得出雨啦、 嗯， 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都系得24度啫。展望未来数日，天色逐渐好转。今次欧咧咪话啊，天文台话应该嚟紧都会好天嘅， 系 啊，今日都仲系咁样咧。 哦，因为咧听日开始啦。 嗯。 都是嚟紧啦， 你唔好咁讲啊， 唔好咁老定啊。 嗱，千祈唔好咁讲，我系跟翻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话俾大家听嘅。 因为咧嗰啲字咧写住未来啊， 系啊， 都未来未嚟啊， 系啊， 未嚟都 未嚟噶， 边一日嚟啫？ 系有信心啊嘛， 迟嚟啊！即系依家啲天气，大家都真系估唔到啦。咁、嗯、即系上个礼拜先同大家讲话，喂，喺菲律宾嗰度有个风形成，咁啊，当然即系会唔会吹嚟香港啊？唔知道啦、嗯，或者已经瓦解咗，亦都唔知道啊。但系你哋都知道台风嘅形成系点噶啦，即系我哋香港咧，依家就凉翻啲啦。但系咧，台风嘅形成就系中间啲水嗰度有啲热气啊嘛。即系唔系人啊，人体入边有啲热气，喺、啲水嗰度有啲热气，跟住整一整两整，跟住有啲低气压啊，成嗰啲咁嘅嘢啦。哦，即系你讲紧成11月8日咯， 仲打风， 都有啲热气咁样。 冇，而家冇风暴喺附近。 我知唔系，即系有机会啦，有机会咁样。我觉得啊，都依家啲天气都几摸不着头脑啦，用呢四个字会好啲。嗱，今日咧朝头早咧，既然天气摸不着头脑啦，凉凉地啊，不如食下煲仔饭啦。 系、好啊， 好啦，嗱，今日 我去斋几次啦，已经 有去咩？ 咁快手啊？ 系啊， 我未啊。 系啊， 我食咗好似两次。 你 嗌 边只？边只多啊？你煲仔饭？ 哦，即我以为你叫边间系边只边一款 边 只 啊？系啊。 哦，其实咧最好啊，当然有腊味嘅， 系 即系我都偏向于有腊味嘅煲仔饭多啲嘅、 哦， 即系争在系。 多啲臘味，定還是淨係得條臘腸？ 哦， 嗰可能係臘腸雞咯。 係， 咁但係另一個咧，我就中意嘅就係嗰、那個免治牛啊。 係， 即係有啲人係用免治牛，或者加雞或者加其他嘢咁樣噶嘛、 哦。 我就中意免治牛或者係臘腸嘅。 哦，我啊中意咧就係、是、都係兩款嘅、 嗯， 一款咧就係、是北菇滑雞啦、 嗯， 另外一款咧就係、是鱔啊。用鳝去到整呢个煲仔饭、 哦， 哇，都好香口喎、啊！ 系、嗯、啦，嗱，今日讲煲仔饭咧，唔好讲食乜字，即系头先咁快就讲咗食乜，不如讲下你点样买个煲仔饭翻屋企先啦。嗱，今次咁咧有间快餐店咧，佢、哦、出咗一个叫做快煲仔饭嘅外卖咧，几得意。 哦，问我啊。 系嘛？你已经试过啦。 应该系嗰间啊。 嗱，啱啱 你仔喺嗰度试噶， 系嘛？ 哦， 咁佢几骨子喎？嗱，我形容一下先。咁佢就有个纸盒入住个砂煲啦。 嗯， 个砂煲入边咧又连埋豉油啦。咁、那个纸盒咧又好贴心噶。咁啊，将啲纸皮咧就俾你将个煲仔饭个砂煲咧端出嚟， 就系啦， 端出嚟台面嗰度食。喂，我觉得好。好出色喎、啊！呢、這個設計，以一個廣東美食嗱，煲仔飯一定係廣東美食啦。咁、 嗯、 你可以用依家外賣流行嘅情況底下、嗯、去實踐到呢一樣嘢咧，其實嗱，首先個沙煲今次咁日就已經連埋喺個價錢嗰度，我唔知依個煲仔飯幾多錢啊？鐘哥，你食過幾多錢啊？ 哎呀，我都唔記得 咗。你又唔記得咗幾多錢啦？ 數目太細啊，對你 數目太細係嘛？ 我記得係回，即係你可以還翻個煲俾佢噶嘛？你可以唔？ 哦，可以還翻個煲嘅。我都想問啊，其實個煲點算？ 係啦，嗱，你記得啦，即係你食過啦。嗱、 嗯， 你逐啲講，雖然你唔記得個價錢。呢一样系我最想知嘅嘢、 啊， 都算啦。 我就记得回个煲几多钱啫。 我以为 我买我唔记得咗。 有个射程七啊零八十蚊得唔得？ 唔使唔使唔使。 唔使啊，六啊零蚊。 咁上下啩？ 咁上下系嘛？大概啦咁样。我唔知 道嘛。我唔敢讲，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个价钱。 我知道，因为我唔知价、嗯，我想知道。同埋咧，我就咁睇到网络 疯传，好似好富豪咁样。 唔系， 几多钱啊？我唔知道、 啊。就系啊，因为我估我同小白个观感咧一样啊。你睇到呢一张相咧，你咪都觉得几骨子咧？老老实实，即系佢。佢成件事嗰、那个 的色啊， 系啦， 同埋佢个外表其实都相当之讨好，因为俾你感觉咧就特窝心啦，因为佢本身煲仔饭已经热啊嘛，佢有个纸咧俾你拎住翻去，个感觉咧其实对有少少 design 嘅，跟住你拎到翻屋企咧打开嘅时候咧都有嗰个咧就暖在心头嘅感觉。 同埋呢间快餐店依家又用翻一个怀旧啲嘅标号咧，即系佢用翻自己唔知啱啱出道嗰个标号咧，系有啲少少亲切。咁嘅，我自己覺得好啦。嗱，鐘哥，你自己用家心得，你嘅睇法係點咧？ 首先咧，如果你去幫襯一啲，唔好話呢一間先啦。如果你幫襯煲仔飯咧，其實坊間都有啲係俾埋個煲你嘅。咁、有冇得還煲？即係多數都有嘅，多數都。咁另外咧，如果話喂，我唔想要個煲啊，好煩喎！即係你又要回煲，又成可能我幫襯一次咧， 一定啦。 我咁啱行過嗰度，見到有哦，我買個外賣先，我未必會翻去嗰度還煲嘅話咧。通常佢哋都有嘅。咁會點樣咧？喺個飯盒嗰度啦，會加一張石紙，然之後就將兜飯放落去咯。等於個石紙包住個飯，你哋攞走，其實就係煲仔飯啦。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食煲仔飯個精髓就係 飯焦啊嘛。 起咗出嚟嘅，都有飯焦嘅，都有嘅，但系就唔會係新鮮刮出嚟嗰一嘢，你會咁享受。 咁所以好多人都會連煲買 連煲啦。咁呢一間點解我覺得哇都唔錯喎？即係佢呢個包裝啊，即係當然你話嗰個食材或者好唔好食咁啊，各人 見仁見智 啦。咁但係佢個包裝係窩心嘅。嗱、如果個煲咁大。你可以整個大啲嘅紙盒啊，咁你攞上嚟嘅時候咪方便啲咯，隻手可以插咗落去。咁但係你整大啲唔環保啊嘛，你用多啲紙。當然咧，佢哋即係我覺得啊，從一個經濟上去講咧，你啱啱冇凸凸含，你個成本控制得好啲啦。咁但係嗰個盒就啱啱等於個煲咁大，個煲熱噶嘛。點樣攞上嚟咧？ 佢有教你 嘅 喎， 就係啦。佢裏邊有兩張另外嘅紙，除咗個盒啱啱好四四方方，佢個手抽又夠硬淨，扣得好實，你唔會擔心會跌啊。 係， 你攞上嚟嘅時候點攞咧？佢有兩張紙喺裏邊，一張咧就放咗個面度，冚住個蓋，有一個窿，嗰、那個窿咧就啱啱放一盒豉油。放咗上面，咁、嗰个豉油咪唔会晾嚟晾去咯、 啊，因为豉油都好尴尬啊， 系好 豉油晾嚟晾去嘅话咧， 屍又整到手又污糟，整到衫又難洗得啦。 如果佢俾嗰啲有啲係坊間有啲係用好似啤出嚟一塊膠咁樣啤出嚟嘅、 啊， 你要搣開佢倒嗰啲豉油咧、 啊， 你又驚放落去熱得就係熱溶咗個膠喎、 啊。係、嗯、啊 所以佢就用一個盒，即係一個細細啲嘅盒，你揭開個蓋，啲豉油就喺裏邊啦。咁佢個窿咧就啱啱好放落去，你唔驚打瀉啦。 好似啤實咗咁樣。 係啦，攞咗上嚟之後，另外仲有一張細細啲嘅紙，佢、 嗯、 有隻公仔畫出嚟教你嘅。嗯你搣咗出嚟，搣个角，然之后将佢接埋佢，啱啱好你就两只手指黏住嗰两张纸，就我嚟摄落去个煲嗰个抽嗰度，啊、 个耳仔嗰度 攞上嚟，咁你咪唔会热咯。 系啊， 啱啱好嘅，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啊，而且仲可以好似有得玩咁样， 系系、啊，即系有啲做又做劳作 feel 咁样，系嘛？ 劳作 feel 攞上嚟、啊，放低咗。咁你未打開個蓋，倒啲豉油落去，跟住食咯。食完之後，幾多錢咧？我都係富豪啊，我唔記得。 係 唔好問我幾多錢。 好似係50至60蚊 啊，咁上下 呢個價錢。好啦，你聽完鐘 哥啱啱同我講， 回50至60蚊啊，回報8蚊， 8蚊係嘛？ 8蚊，但係咧佢唔係俾翻現金你， 係 佢俾翻一啲叫做 優惠券， 優惠券你。總之你當翻8蚊使咯。 哦， 就係咁樣啦。 好啦，嗱。即係小白，你聽完鐘哥咁樣講，有冇興趣試一試 咧？我有啊， 你有啊，係咪？ 我有啊。 好啦， 佢有冇我想食嗰兩隻？ 有，嗰啲最 basic 款啦， 一定有啊。 所以要問清楚先。basic 款都冇，我話打佢屁股。 基本款喺度一定有嘅。 好啦，嗱，鐘哥你頭先講啦，咁我總體評分幾多咧？如果十分滿分， 你計埋曬食啊？ 唔計嗰啲鹹啦。頭先話食嘢嗰啲見仁見智啦。即係譬如我食條臘腸，我覺得咁樣為之鹹嘅，你覺得咁樣為之唔夠濃味嘅，咁樣呢啲味道嘅嘢見仁見智。你隻個。packing 先咁样， 个 packing 我俾八分嘅， 八分 俾八分，真系 咁都好高分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觉得最紧要系你食得方便， 系啊系， 同埋你唔好觉得有咧气嘅感觉。 你试过几多次啊？试过两三次啊？呢 三次到 三次啊？ 如果三次啦，今次三次都系外卖。 佢讲到咁高评分啦，佢冇话讲噶，冇话叫埋你食噶， 系咯？ 即系平时我哋食嗰啲嘢咧，即系呢个几好食喎，钟哥，喂你试下咁啊，好喎。 唔系我唔想， 已经收收埋埋试喺度。 好啦，咁我如果唔攞呢个咁嘅题目出嚟讲咧，佢又唔讲自己食过，啊、又唔讲啊。其实呢个 design 咧，你讲都几好噶。 人哋落咗假，我哋都唔知。 系啦，好似做劳作咁样，几得意啊！我俾八分啊，咁 样。你真系谂错咗我啦！我为你哋好啊。 点解啊？ 你知唔知阿小白或者一集饮食图鉴讲？你知唔知？煲仔饭个卡路里几高、啊？你哋两个，一个又话小白又话肥咗，阿欧又话要咩嚟紧参加比赛咁样。你哋个身体健康嗰、那个即系吸收几多嘢，几咁重要？哇！我叫你哋煲仔饭， 你好伟大喎、 啊！你哋啊， 你自己食完之后、 啊、 知道个卡路里咁高，但系又好食嘅时候， 啊、 你自己忍口唔讲。 喂，嗱， 你用心良苦啊！ 你而家先知我而家好人啊！ 系啦，嗱，钟哥，我话你听，一系咧，你就整一个新嘅环节，叫梁荣忠自私食；一系咧，就整一个新嘅环节，叫梁荣忠很伟大。睇下你倾向边一样嘢。 喂，你有冇留意我佢身形咧？咁多年都 keep 得几好 ，keep 得几好咯，就系 点解？ 点解？ 独食啊嘛， 系 难肥咯。 不过即系讲煲仔饭，唔好净系讲呢一间。其实咧，我近排咧都想试下入去，特别有啲小店咧，啲煲仔飯都 OK 嘅，同埋佢會加咗一啲得意嘅嘢落去，譬如一間喺黃大仙區附近啦，咁樣我唔特登講邊一間，因為即係本身都排隊排到好鬼長龍噶啦。咁咧佢最出色咧就係擺咗呢啲流浮山嘅金蠔落去、即係叫做多啲臘味嘅元素，譬如佢可以臘肉啦，再加金蠔一個煲咁樣，或者蝦乾啦，或者加瀨尿蝦乾入去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傳統即係海味類比較野味啲嘅嘢擺落去，跟住左拼右拼，咁你又覺得啊，即係整出嚟啊，哎呀好野味啊，好正啊咁樣。 不過有啲人咧，即係譬如話好中意食煲仔飯咧，佢講究埋究竟個煲係邊一類型嘅煲，就算瓦煲咧都有好多款嘅，即係有啲唔同嘅品 質。即係有啲會覺得係靚啲嘅，咁嗰隻味咧又可能譬如佢曾經 香啲嘅， 係啦，煮過好多唔同，佢吸咗啲味嘅。 咁另一個又話究竟用咩燒啊嘛？用炭啊，定柴啊，定普通嘅明即係明火咧？ 用火 咁樣，又燒啊！燒啊！ 不過有一個冷知識可以即係分享嘅，咁有好多嘅小店，即係唔係話啲大嘅連鎖店啊？小店咧，咁冬天咪做煲仔飯咯， 係啊， 咁就夏天比較少人食嘅時候，咁未必會都有煲仔飯 嘅，係啊，食其他 嗰啲煲點樣處理？ 嗯， 夏天咁到咗冇人食咯， 有倉噶嘛， 冬天。 嗱，呢個就係幾有趣。咁我好多年前咧都有啲聽一啲開一啲小店嘅老細講，哇！如果成個夏天佢要留喺啲煲，冇位擺啊，因為小店啊嘛，佢未必有一個大嘅地方佢可以安置呢啲煲啊嘛。咁即係好當時就真係好唔環保嘅做法，抌爛曬佢咯。抌咗佢，即係 第二年再買過， 第二年再買過，佢話。計落條數，仲平過我揾個地方儲存佢大半年。 香港地方貴啊嘛， 係啦，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冇辦法。 不過依家有啲食店都醒噶啦，即係你話冬天食煲仔飯，咁夏天咪整啲煲仔嘅叫即食面咯。 而家可能係咁樣咯， 係活化翻個 煲，咁可能食客又多個選擇咁樣咯。如果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就真係有點而浪費嘅。但係而家我就開始冇乜點聽到咁樣處理啦。 咁大家可以食下啲唔同好嘅嘢啦。 如果你食得多呢个即食面嗰个，不如个煲喎。到佢攞翻出嚟煮煲仔饭 有面嘅味道。 挣扎未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艰难。 泳儿嘅作品《Little Fights Everywhere》 咁啊，延伸讨论啦。其实我哋熄麦之后咧，都仲喺度讲紧个饭嘅。咁咪讲到就系话，有啲铺头可以整好多芫茜入去嘅。咁芫茜嘅嗱，我自己就唔食嘅。咁我亦都即系有去尝试揾过，到底点解会唔中意食咧？咁样原来都系不无道理嘅。 竟然间系同我遗传基因有关嘅， 关咩事啫？ 关噶， 未讲我都话你奶都系奶 啊！其实我有阵时咧，即系如果系一啲工作上嘅饭局咧，咁我出队嘅时候，咁我都试过几次，咁啊对家就嗌起袁西嘢喺度，咁就系 撩开佢啊！你 我冇、啊。 照食咯， 我都照食噶。 不过应该出边唔会好多嘅。 我饮芫茜汤啊，你知唔知有一次芫茜皮蛋汤，我打破咗我人生其中一次最大嘅冲击。 即系冇事咯？ 有事啊！ 有咩事啊？ 唔开心咯、 啊。哦，都系咁啫。 开心唔开心可以调节嘅。自从我同周华山博士做咗访问之后，可以交换做下啲访问，反正都系三个人。你落嚟做周华山个访问，我做你即系依家。 我有 circle 啊嘛，朝头早。 阿海啊，嗰啲啊，中医师啊，嗰啲交换下啊嘛。反正都系三个人差匀嚟做吓。 点啊？ 系啦，咁啊有啲系啦，有啲专家就话到，其实咧点解会？会讨厌食呢一类型啊，即系嗱，个别嘅人咧有佢哋自己个别讨厌嘅菜啦。我自己咧嗰、那个方向就系我其实芫茜我唔食，但系譬如芹菜咧，有啲人会觉得佢哋一火嘅芹菜、芫茜或者系嗰啲咩九层塔啊香料类咧，有啲人会觉得啊，你唔食芫茜就一定系唔食嗰只噶啦。 唔系嘅，不过我自己咧就嗱，我所头先你讲芫茜同埋芹菜我都食嘅，即系西芹啦。 系啦， 啊我咧九层塔咧，其实我真系好麻麻。不过咧，通常啲泰国铺咧都会落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又系夹 硬食。你又叫佢走咪得咯。 你忘記啊嘛！你有陣時入去泰國啊，食乜食乜食，叫、 啊、 叫啦！ 我就好撩楞嘅，因為我唔食芫茜嘛。邊個入鋪頭嘅時候，我就同佢講：誒唔該你有冇？我問清楚有冇芫茜。有陣時如果佢答我都唔知嘅，我就同佢、你幫我走曬佢。但係我就要翻你嗰條九層塔，因為九層塔你其實一棵棵你抌落去啫嘛。 九層塔同埋芫茜為例嘅，即係芹菜就一定係已經煮埋落去啦。 係啊， 但係正話講嗰兩樣九層塔同埋芫茜，通常係放喺面嘅啫嘛。 係啊， 隔開佢咪得咯。 唔係嘅，譬如我喺泰國普食香葉炒飯啦，咁佢即係融埋入去啊嘛。 係啦、啊啊，因為佢切到碎咗，然後佢炒埋入去啊嘛。咁、如果佢 好彩，我真係舉到例子啫。頭先你講完之後，好似我好唔啱啦。 唔會， 但我諗翻起點解會 咁企喺你嗰邊嘅。 但系点解我咁憎食九层塔？我因为我中意食香叶炒饭，但系佢往往咧就会切整到碎饮。 你就一定要开波嘅时候先同佢讲要走九层塔。 有阵时记得咗啦， 系啦。咁所以譬如如果我嘅话，开波就要同佢讲，佢话走芫茜。但系佢话好似譬如我头先个例子系炒饭咁样，佢已经一炒咗一大箩，就谂住随时滗落去咁就，佢唔系话有 order 佢先剁碎佢噶嘛。咁嗰啲咧，咁我就直头唔卖嘅。好啦，咁而家譬如有啲芫茜啊嗰啲嘅位咧，点解会唔中意？佢话每一个人咧有佢哋自己就系同佢染色体好有关系嘅，就系因为佢嗰个天生出嚟咧，佢会对某一种嘅味道咧可能会特别抗拒。但我咧。可能真係對芫茜特別抗拒，但係咧，我其實好中意食芹菜嘅、即係如果有啲譬如牛腩鋪，佢哋嗰啲葱咧，佢哋係芹菜加呢個葱、就撈埋一齊噶嘛，即係大家都食過呢一隻呢、隻葱，就唔係就咁剁碎佢就算咁樣，又芹菜加葱撈埋一齊，咁嗰啲咧，其實我係非常之中意食嘅喎。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你係會對呢一個芫茜咁抗拒，但係對呢個芹菜？你又咁喜歡呢、其實有陣時百思不得其解嘅。咁佢就話到啦，原因可能同大家本身出世嗰個染色體咧係有關係嘅、即係每一個人咧係天生佢有佢自己喜歡嘅味道，有佢好抗拒嘅味道。嗱，譬如我九層塔咧，我都好中意嘅。嗱，如果我同阿歐食飯就啱啦。咁佢嗰條九層塔擺面嘅啫嘛，如果佢唔得碎嘅話， 咁我就可以俾你啦。 一樖咩？係啦，咁我就直頭成樖夾落嚟我嗰度。 咁你芫茜就可以過俾我， 我芫茜就過翻俾佢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係、你話練習可唔可以咧？練習係可以去到改變翻一個人咧，即係染色體上面嗰個土係啦，飲食嘅習慣嘅。咁但係咧，就需要好長嘅時間，或者係需要家族， 即係要60年時間。 最主要都系 六十岁嘅时候，你可以食芫茜啦，咁样 最好唔好啦， 半生瓜咁， 半生瓜 最好唔好啦， 苦瓜嗰个效应 系啦。喂，咁啊，苦瓜你点样去解释咧？ 啊、 真系嘅，年青人大部分都唔食苦瓜的、 苦瓜其实系同因为本身个味蕾有关啊，个舌头咧佢吸收苦嘅味道咧。隨住年紀改變咧，佢嗰個程度亦都有所不一樣，不一樣。即係例如小朋友食我攞譬如魚生為例，小朋友食魚生嘅味道咧，吸收個甜鮮個味道咧，同大人其實係不一樣。咁你人大咗嘅時候，你對好多嘅味覺咧，你有所改變。可能你以前我中意食呢樣嘢嘅。 但係大個都發覺，哦、我冇咁中意，我反而轉咗去第二樣嘢，喺我哋本身嘅味覺改變咗。其實個食物本身嘅味道咧，唔會點改變嘅，冇喐過嘅、改變嘅係我哋自己，係、咁所以你如果想改變或者喜歡一樣嘢，你要改變你自己先至做得到啦。 咁啊，朝頭早嘅未至於有呢啲九層塔啊、芫茜嗰啲早餐 嘅。 为反北韩的阴谋宣传，批评美国借助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北韩的制裁决议，在国际舞台上混淆视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威胁全球，形容全球正在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会以具体行动或财政支援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依赖煤炭燃料。英国首相辛伟成说，英国会增拨资金协助贫穷和有需要国家应对，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和全球能源价格上升都不是放松的理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的时候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6.61， 瑞士法郎 0.989， 加元 1.349， 人民币 7.233， 英镑对美元 1.152， 欧元对美元 1.002， 澳元对美元 0.64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45 点，升2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72.71 美元，卖出 1673.5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元朗更加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了。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咁都亦都影响到反方向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啦，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咁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嘅落桥位啊。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嘅落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接近爱民村。咁头先讲咗咧，东九龙走廊咧挤塞，咁原因咧就是、受七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资讯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域多利道。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Luffy、北斗、魔手，边样最有 feel 先？ 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 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有好多虚拟手游动漫的角色出现在歌词当中，亦刺激了折骨啤很多的想象空间。他希望同样聆听的乐迷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开心纯粹的能量。作曲 YSL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SL Edward Chen。 我们今天来练金觉得挺开心， 等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 上班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我在每个宇宙都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杂志式节目《湾区传媒体》，带你游览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各地城市大小事。 全新环节《我在湾区看中国》， 透过在湾区生活的外籍人士的视角，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 他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呢？ 记得留意《湾区传媒体》，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8点11分啦。琴日咧港股表现几好，咁啊，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分析一下啦。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睇睇啦，即系琴日咧，港股表现几好啊，企稳翻喺16500点楼上啦，亦都连续两个交易日咧，咁啊，升超过千，有千几亿嘅成交啦。嗱，琴日主板成交金额咧1485啦，咁啊，但系咧，虽然咧就较上一个交易天咧减少咗20%啊，但系咧仍然维持到喺接近咧1500亿嘅高水平嘅成交啦。咁啊，科技股啊受捧啊吓，咁啊 ，Kenny 睇法系点？咁咧，咁啊，今晚美股咧，反而系道指咧就跑赢咗个纳指啊吓，咁啊，系咪今个礼拜都有好多信息同我哋分享咧？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啦，唔该晒。 好啊，嗱，气氛明显就真系好咗嘅。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有开始有讲啦，就系话市场上边咧就对一啲系正面嘅消息方面咧就睇得比较放大啲，咁但系负面嘅消息方面咧就反而冇乜点样太过发酵去嘅，咁呢个就同以前咧就嗰几个月咧就好唔同啦，就好几个之前方面咧就大家总之啲负面消息就放到大一大，正面消息就视而不见啦，但系就上个礼拜开始就唔系啦，咁同埋我哋之前上个礼拜都有讲就话你见到咧啲风险位立会有所改变嘅，因为再对上个礼拜开始咧，你见到一啲 biotech 啦，啲生物科技类股份方面咧，都系明显咧个走势系转强咗嘅，都持续性咧有啲阳烛咁样就抽上嚟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即系琴日啦，你见嗰啲系内房股，即系喺蓝筹里边咧升得最劲咧，反而系碧桂园咯。咁咧就你啲内房股都系一啲比较重灾区啊，或者大家都系被资质吸嘅股份嚟噶嘛。但系调翻转咧，就系有人追捧，咁即系 都反映翻咧啲人嘅風險位立咧就真係改善咗嘅。咁我諗都維持翻之前即係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就算未確認個市見底，但係我覺得去到呢啲即係萬五啊呢啲位嘅話咧，咁其實點都會有一轉係反彈，或者點都有啲short covering 咯。 嗯，咁所以可以望一望咁樣啦。咁一間上市公司咧賺錢固然好啦。咁但係想問問 Kenny 咧，如果預期之中，即係俾大家預期之中賺少咗，係咪都係唔係咁好嘅咧？即係講緊阿里啊，咁其實佢而家話上季咧就有可能咧就比預期之中少賺咗啲。咁另外咧嚟緊雙十一啦，咁但係個銷情又好似唔係太樂觀喎，會唔會即係大家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元素喺度，覺得即係阿里都可能未必咁睇好住咧？ 嗱，喺雙十一咧，其實今年嘅雙十一嘅話咧，就嗰、那個預售嘅情況咧，就係、是、比之前咧就係、是、有啲唔同嘅、嗯。但係咧，嗱有啲咩唔同咧？第一，首先就係話咧，冇大羅大股啦，即係過往嗰啲雙十一嘅話咧，就大家大羅大股啊咁樣嚟到摩拳擦掌咁嚟到做 promotion 噶嘛。 嗯、 今年咧相對嚟講比較低調啲。咁但係咪賣得唔好咧？佢又唔算下唔好，因為睇翻咧，譬如你阿里旗下嘅天貓咁樣，咁、嗯、其實佢哋咧就喺雙十一嘅預售嗰時嘅話咧。頭嗰一分鐘開咧，就好多產品已經係即係破億嘅銷售噶啦。咁、尤其是有好多啲中小品牌咧，其實就已經係比起舊年咧就升咗100% 以上嘅。咁另外有一啲好即係大家就會留意就係嗰啲直播帶貨直播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就我哋之前節目都同大家傾過啊嘛，就係阿李佳琦咧就出翻嚟啊嘛，佢都停咗幾個月啦，即係喺個整改同埋呢個帶貨直播一個監管嘅情況之下咧，都停咗幾個月啦。咁就喺即係雙十一之前嗰個零月嘅話咧，咪走翻出嚟噶嘛。咁、那個反應都唔錯，銷售得都幾即係理想嘅。咁、就今年咧，你就明顯見到啦，就係、是、見到咧，其實嗰、那個喺雙十一預售嗰時嘅話咧，那個大貨直播咧就係好勁嘅。咁你睇到咧就係、是、譬如好似天貓淘寶嘅話咧，就主打揾翻啲升級嘅人出嚟啦，好似呢個係李佳琦啊，同埋張柏芝啊，咁啊就翻出嚟帶貨，咁就嗰、那個銷即係嗰個流量啊增長嘅話咧，係講6倍喎、就算腰部嗰啲直播主嘅話咧，佢哋嗰個係銷售都增長咗2倍幾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天貓淘寶就主打翻一啲係帶貨嚟到去推動翻嗰個銷售，但係京東咧就有啲唔同，京東就係話咧就直接啲啦，簡單直接啲啊，就係俾優惠。同埋啲優惠方面咧就好簡單啫，直買就即扣，唔使好似以前咁複雜計完一輪之後都唔知搞乜。咁但係今次就好簡單地直接扣嘅，咁就用補貼嚟到去推動個銷售咯。咁一出個結果就係銷售其實 OK 嘅，但係咧第一就係話個成本啦可能會貴咗嘅，因為要補貼嘛。第二咧就係頭先天貓淘寶咧，佢哋主打翻一啲係中小品牌，即係去幫啲小商家嚟到去做一啲銷售，就反而唔係平台咧就賺得最多，所以你講得啱嘅。好多分析都會覺得咧，就係嗰個阿里巴巴方面咧，嗰、那個銷售即係 GMV 喺個雙十一咧，可能都係5000多億，就同舊年係差唔多。咁只係可能微升，甚至冇倒退少少嘅啫。咁依個係一個策略嘅改變咯。 咁另外咧都睇到第三季嘅時間咧，譬如港交所咁樣好似都比較上係持續疲弱嘅，因為整個市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就好似嚟緊都有啲叫做係咪回暖啊，定還是復甦嘅跡象咧？咁會唔會連帶一啲譬如券商股啊各方面嗰個板塊都會有幾好嘅睇頭咧 ，Kenny？ 嗱，我諗同埋補充翻頭先嗰個即係電商先，除咗話講翻佢哋經營嘅策略之外咧，咁其實都有一個令人會擔心嘅，即係銷售其實 OK 啊，數翻 OK 嘅，但係擔心係咩咧？個物流運輸啊，因為咧你見到其實而家內地方面咧個疫症其實嚴重咗喎，尤其是你睇到廣州嗰啲區域咧，哇又禮過咁樣啦，又 四位數啦， 市民嘅活動啊，跟住又排曬隊要去做一啲檢測，咁其實有另一個擔心就係嗰個係物流運輸啊，因為其實咧。原来你睇翻内地都有啲报道咧，其实都有2000多、3000多点咧系停止收嗰啲系件噶，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你变咗形成咗就算啲人订咗货，但系做唔到物流运输嘅事嘅话咧，退单嘅情况会严重噶。咁呢个都系一个要 考量 嘅， 考量 系啊。反而美团生意啊做好咗啊，因为即系有封小区，有封大区咁样，可能即系反而做外卖生意 啊 有得。 系啊，咁你唔出得街啊嘛，佢咁叫外卖。 此一时彼一时。 咁不过你讲翻港交所就系话，其实系真系回暖咗嘅，因为点解咧？啱啱港交所都公布咗咧，就係最新10月份方面啦，嗰、那個日均嘅成交量咧就增加翻13%啊嘛。 咁而當中尤其是值得注意嘅話咧，就係嗰啲 ETF 啊，即係嗰啲交易所上市基金啦，就嗰個平均成交量增加39%添。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多咗人願意入市。呢、這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就睇、是、位啊。即係你喺之前咧，喺18,000-19,000呢啲位咧，牛牛皮皮啊，陰啲，咁冇人有興趣入市，因為你跌又可以跌兩三千，升又可以升兩三千，唔知開邊飯噶嘛。咁但係你睇翻跌到落去，而家譬如我哋成日講啦，之前我都講話，去到14,000-15,000嘅話咧，其實有直播率嘅。咁好多投資者都覺得有直播率噶嘛。咁所以變咗去到14,000-15,000嘅話咧，反而調翻轉咧就促使到多班人係會入市咯，咁所以形成咗個日均成交量方面咧，明顯都有個雙位數字上升。就算你琴日都過千億啦，即係其實呢一排都千幾億成交啦，都有。 咁即係散户又可以即係做下功課，留意翻啦。嗱 ，Kenny 仲有少少時間，不如講埋啲沙士類股份咧。咩沙士咧？就係、是、SaaS 啦，就係呢個雲端軟體交付模式啦，咁樣咁一定要咁樣講一次啊，因為大家可能聽收音機，咩係沙士嚟㗎？飲得㗎？定還是？讲翻沙士年代乜都唔系，系啦，反而咧系好多股民咧可能擲住啲货嘅沙士噶嘛，即系未盟啦，连续升咗两三个交易天咧，都系10%+咁升啊，系咪浮博啦？嗰几只都行得几好咁啊？Kenny 点解咧？原因何在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嗱，其實咧，SaaS 股份咧，微盟其實我哋都之前好似講過啊，其實都係明顯亦都係受惠翻咧頭先我哋講嗰扎電商上面嘅嘢，因為微盟方面咧，主要就係幫嗰啲係微商做一啲精準營銷啊嘛。咁就之前舊年咧一個好大嘅不明朗政策就打壓呢啲咁嘅電商平台啦，咁導致到佢哋嗰啲服務方面嘅需求都大跌啦，咁所以影響到個業績嘅。但如果你有留意翻咧，佢其實最近公布翻第三季方面咧，嗰個係新增訂單咧，其實係增加咗30%嘅。咁所以你見到開始咧，嗰個電商平台或者頭先講直播帶貨啲整改咧，告一段落之後咧，啲人出翻嚟咧就真係做翻一啲即係 SaaS 嘅精準營銷嘅需求咯。咁所以變咗佢哋本身嗰個係服務應該就係轉翻強啲嘅。咁估計都係之前已經低位橫行咗好長時間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依一排咧，其實舊上個禮拜開始升噶啦，都升咗個零禮拜噶啦。咁好大機會會挑戰翻條250天平均線咯。咁浮博就其實不嬲都係好嘅，不過咧就之前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好多持續性有啲沽空嘅情況，同埋大家都當咗一般嘅 SaaS 股，但係其實佢唔係嘅，佢主力咧就係做嗰啲版權，即係網上咧線上啲視頻嘅版權嘅控制嘅。咁佢個 business model 都幾得意嘅，其中一個服務就係話咧如果你即係假設你偷咗迪士尼嗰條片，其實上去都迪士尼都係委託去做嘅，譬如你用咗迪士尼嗰條片擺喺 YouTube 好多流量嘅話咧，咁其實理論上咧個廣告費係俾咗你噶嘛，因為你帶上去噶嘛。但係佢哋嗰個服務就係識得去辨別咧呢條片個版權原來係屬於迪士尼嘅，咁之後咧嗰啲廣告費咧就自動去俾翻迪士尼咯。就算你將一條好紅嘅片擺上去咧。个广告费都唔系你，因为个版权唔属于你噶嘛。 系啊，有少少叫做 copycat 或者盗取嘅成分，佢就追收翻啲账号啦，咁样系嘛？咁啊， 冇错啦， 几有趣啊吓呢啲嘅生意模式。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咁多啦。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好嘛？ 好， 唔该晒你， 拜拜。 阿 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咧讲下搭船嘅优惠啊， 吓 咁啊就系咧11月13日关怀伤残人士日啊，吓咁啊呢一日咧亦都系响应呢个国际复康日嘅咁样，咁啊11月13日啦，残疾人士咧就免费乘搭咧车同埋搭船咁样啦，咁啊凡持有劳工及福利局咧发出嘅残疾人士登记证嘅人士咧，咁都可以喺嗰一日嗰度搭船啦、搭车嘅，咁都系免费嘅。咁但系其实咧，成个十一月咧有好多日咧都系可以免费搭车、免费搭船嘅。咁、今早咧，其实 Didi 都讲咗有一个长者日， 嗰个就11月20日啊嘛， 系啦，11月20日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你话喂普通市民有冇啲免费啊？都有嘅。依家咧真系好中意有啲公司咧赚钱咧回馈社会 啊，就系请你搭车嘅。 系啦，即系唔止电影公司啦，即系唔系电影市道 都越嚟越多添啊！即系用呢一个方法，咁我觉得惠泽社群咁大家都几好啊！ 系啊，真系、港铁十一月有两日咧，都会有呢个免费嘅搭车嘅叫做机会咁样啦。咁但系长者日嗰日咧，就最好带翻张长者卡啦。 以此识别，因为有啲长者咧好后生， 系 系啦，唔知道佢系长者， 望起上嚟卅几咁样， 后生应该大定嘅， 系咪啊？ 即系张长者卡，即系如果你系有嗰年纪嘅， 系啊， 有个嘅玩， 大定而俾人查一种开心嚟嘅， 嗯，系啊，因为至少你可以唔使钱， 即系等于僆仔嘅时候去机铺俾人查身份证， 系成熟嘅象征啊！我听听 TDC 学难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策动嘅首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咧，就由11月1号开始举行噶，正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一个旗舰活动咧，就系贸发局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实体展咧，就将会喺听日开始啦，一连三日咧就喺会展举行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展览嘅。早晨。 Hey, 早晨啊，思芬。现代的都市人呢其实都越来越重视健康，加上有疫情和人口老化，其实这个医疗科技呢对于这个社会呢也都越来越重要的。所以呢就贸发局呢就策动了第一届的这个国际医疗健康周，透过一些重量级的活动呢去促进这个亚洲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和投资的。Hey, 医疗健康周呢其实有两个的旗舰活动的。第一个呢就是第二届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早几天我们都在这个节目里是跟大家介绍过的了。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已经踏入第十三届的、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今年的这个保健展呢就云集了超过300家呢来自本港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的，包括有加拿大、中国内地、韩国和台湾的，咁亦都咧係歡迎所有從事醫療健康有關範疇嘅產業嘅人士咧，係嚟到參觀展覽嘅。咁今屆嘅醫療展嘅主題咧係醫療科技趨勢解碼嘅。咁啊，設有呢個生物科技啦、醫院儀器、康復及長者護理用品同埋保健護理世界等等嘅展區嘅。咁亦都有咧呢個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嘅專屬展區啦，以及係初創專區等等嘅，咁啊將會展示好多嶄新嘅醫療科技同埋儀器、保健同埋美容產品，以及咧係相關嘅方案同埋服務嘅。咁而呢個醫療展咧，亦都會以我哋貿發局全新嘅呢個 Exhibition Plus 展覽加一個線上線下嘅融合模式去舉行嘅。咁所以咧，全球嘅展商咧、業界嘅人士同埋買家咧，除咗可以參與咧喺聽日一連三日喺會展舉行嘅實體展咧，就仲可以透過我哋嘅相對二 Click to Match 智能配對平台咧，係喺線上咧係進行洽商嘅。咁啊，直至到11月18號嘅。 醫療咧，其實都真係大眾市民咧好關心嘅範疇啦。嗱 ，Baron 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醫療展入邊啊，有啲咩新嘅醫療科技方案咁啊？ 好啊，咁我哋有一間香港本地嘅展商咧，今次會帶嚟一個遠程醫療健康嘅測量機嘅。咁呢個機裏邊個系統咧，其實係配備咗呢個人臉識別功能嘅。咁嗰個病人咧係可以利用呢個測量機咧去自行去測量血壓啊、身高啊、體重同埋體温之後咧，就將嗰啲資料咧係傳送翻俾嘅醫生咧係做呢個參考嘅。咁呢部健康測量機咧就已經喺醫務衛生局核下嘅部分地區康健中心咧係用緊㗎啦。咁並且咧已經衝出香港，進駐咗咧喺越南嘅四間醫院嗰度。咁咧就令當地嘅病人嘅輪候時間咧係大幅縮短咗 35% 嘅。咁除此之外咧，另外有一間咧亦都係香港本地嘅展商咧，係會帶嚟一個物聯網嘅肺活量計啊。咁呢個肺活量計咧係可以咧俾病人咧喺屋企咧自己測量自己嘅肺活量，咁並且咧係可以持續追蹤相關嘅數據，咁啊幫助醫生咧去了解病人嘅呢個治療嘅成效嘅。咁亦都可以再介紹多一間咧，就係亦都係香港嘅展商。咁咧佢哋會帶嚟一個咧就係液體活檢，叫做 CTC100 嘅細胞分選平台。咁咧呢個平台咧可以喺5分鐘之內咧就從呢個4毫升嘅血液中咧係分選出咧血液循環異常嘅細胞。咁除咗咧可以用於癌症嘅早期檢測咧，亦都可以幫助咧係醫生評估患者嘅治療反應同埋復發機會等等嘅。咁而呢個技術咧就亦都應用 緊喺香港同埋深圳嘅醫學檢驗所㗎喇。 嗱，我知道醫療展入面呢其實都有好多內容豐富嘅活動俾業界人士去了解醫療最近嘅趨勢嘅，不如 Baron 都同大家講下。 好啊，咁喺展覽嘅第一日呢，其實我哋貿發局呢就會聯同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呢，就係舉辦呢個醫療科技論壇2022嘅。咁呢個論壇呢今年呢係會以大灣區嘅機遇呢為主題㗎。咁邀請到香港嘅衛生署啦，廣東省嘅商務廳、投資推廣署、港大深圳醫院同埋呢個醫療業界一啲領航公司等等嘅代表呢，就嚟到探討呢個大灣區嘅醫療科技市場嘅發展機遇嘅。咁亦都會就打進大灣區內地市場啦，同埋相關嘅監管框架呢作實用嘅分享嘅。咁並且呢係會介紹各項嘅創新醫療科技嘅。咁活動呢係會同步喺網上直播嘅。咁展覽期間呢，香港科技園、香港西醫工會同埋黃金時代基金會呢都會喺展覽現場呢係舉辦一啲同醫療科技研討會同埋一啲工作坊嘅，咁同業界人士呢分享一啲最新嘅行業資訊嘅。 嗱，醫療科技論壇呢內容真係非常之豐富啊，各位業界人士呢就記得要參與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醫療展會喺聽日起一連三日舉行，想了解詳情可以上貿發局網站查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634宗，输入个案564宗。新增7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合共12名院友、2名员工确诊，38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627间学校呈报1147名学生同37名教职员感染，有2班需要停课7日。医院管理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5波疫情累计10262名患者离世。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王毅表示，面对反全球化逆流，中国主张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共同发展。面对意识形态对立，中国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和民主发展道路，反对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王毅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主要渠道谈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克勒希话，联合国期待同中方加强合作，推动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亦都十分期待同中方在水资源利用管理方面加强合作，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挑战。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将会改选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同埋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另外有36个州选出新任州长。选前多项民意调查同预测都显示，共和党较大机会取得众议院多数议席。至于参议院，两党争持激烈，当中以共和党稍具优势。美国民调网站推算，共和党有54%机会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共和党在众议院胜出的机会就达到83%。民主党的整体政治环境仍然严峻，只得44%的受访选民满意总统拜登的工作表现，53%表示不满意。另外有超过70%受访者认为国家正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有80%人对美国现时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85，日元146.46，瑞士法郎0.988，加元1.348，人民币7.233，英镑兑美元1.153，欧元兑美元1.003，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7点，升34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5.3美元，卖出1,675.4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喺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较早前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嘅落桥位。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就回复返正常，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朗天路山下路去返元朗公路呢就比较挤塞，咁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上水嘅鸡岭回旋处啦，新丰路百和路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返彩园村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带呢都系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来到历史上的今天，一个国家对于国际体育领域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竞技体育水平方面，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亦都是十分之重要。 一流湾区， 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淘金墙内已如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淘金。 今次的剧集没有直接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典型的淘金场景，反而参考了东南亚地区的贫民窟、吊脚楼，再实地取景云南，务求为观众做出最有感觉的场景。 国剧八三零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继续有啊李嘉仁医生助阵。早晨，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系咁啊，各位听众啊， 差唔多踏入秋天咧，有啲秋凉啊，咁样啊，大家都 秋天啦，系啊，入秋天 啊，会唔会去郊游下咧？医生你即系呼吸下新鲜空气咧，但系呼吸嘅时候又要戴翻个口罩咧，你点睇咧呢一样嘢？ 呢个系好矛盾，系非常矛盾。 但系天气好又想出去行下， 就算喺直播室，而家我哋都戴住个口罩， 系啊， 系嘛？呢个真系好无奈， 系 冇咗以前啲无忧无虑嘅。 我都跟咗你几年咧，先捉到啲口型脚型嘅。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撞嘴啊！即系我哋做广播为例， 系啊，冇错，系啊，真系要咁多年经验， 系啊，真系要有产生咗默契。好啦，李嘉仁医生，不如我又讲下一啲叫做流感嘅谬误啊，要请你。意思系有啲人咧就谂住打咗流感针。点解都会中流感啊，医生？ 呢个就好常见噶啦，所以亦都系一个理由。点解接种流感嘅疫苗嘅接种率都系偏低？咁多年都系偏低，要呢个政府医学界嗌人哋喂你打啦，你打啦咁，个话唔打唔打唔打。嗱，点解咧？我哋流感嘅病徵通常都係傷風咳啊、喉嚨痛啊、少少發燒啊。而家個個都係好容易有呢啲嘢，不過係驚新冠嘅。 係 啊，即係分別唔到，即係普通市民。 係啊，通常你話就算你話係新冠啊，影響味覺啊、嗅覺啊咁樣。嗱，呢啲喺細路仔好難講俾你聽。咁最多係味覺、嗅覺，佢話：呢啲嘢都唔好食。其实佢都闻唔到，试唔到。 老母嗰啲，本身个细路仔都一嚿饭咁，佢都讲笑咁讲啫。呢个讲笑。 一上堂，我成日都老母。 系啦，我都唔想温书啦，仲叫我背默。 小学、中学都系咁啊，大学都系咁。 唔会，系啊。 书系自己读噶嘛， 系啊， 边度靠人教嘅啫？通常唔教以前。 你天资好啫，你可以自修啫。老师都要讲下书嘅。教下你做人啊！教下你做人啊！ 唔系最紧要，我哋老师讲古，我哋最中意听古仔， 都系。 书唔使你讲啦，你讲古得噶。好啦，嗱，我哋又继续讲流感嘅古仔啊。 好， 咁佢嘅病征都系我哋头先讲过啦。咁但系系唔系净系流感病毒毒专嘅咧？嗱，当然而家个个都知唔系噶啦，新冠又可以，其他咧所谓鼻嘅 rhinovirus 啊。被嗰啲過濾性病毒啊，都有好多病毒都係有差唔多嘅病徵嘅。咁所以話我哋打流感疫苗，第一係預防流感病毒啫，但係預防唔到其他嘅病毒㗎，係嘛？所以你打咗流感疫苗咧，都有可能有啲咁常黑嘅病徵。好啦，另外啦，你打完一針流感疫苗之後咧，通常我哋話要兩個星期。 系 嗰啲抗體先做得好嘅， 咁、 但係喺呢兩個所謂咩空窗期啊，咩期咧， 都係有一個危險性。 係啦，會唔會一打完嗰兩個禮拜就舐嘢咧？咁樣 呢個係有可能，因為你嘅免疫保護未曾得嘅，係、要俾啲時間身體去做呢啲防御工具嘅。 明白。 咁所以啊，你打完一打完流感疫苗，唔係話哦我天下無敵。一定不是的， 即 是 你 所以、 萬里長城都要啲時間砌出嚟啊，所以就要用兩個禮拜就搭起個牆。 係啦，好啦，咁啊，但係另外一個常好常困擾嘅問題係乜嘢咧？喂，你打流感針兩 A 兩 B 啫， 嗯， 會唔會有隻係 A 嘅另一種啊 ，B 嘅另一種？哦、 變 種你都射唔中啊、 哦？ 啊，你個跑馬咩係咪一定要嗰幾隻？你 都冇話一定跑出啦、 啊。你話四啊？四隻咁啊，一二三四，點知跑個五出嚟？ 係咧，場地唔好，突然間灑浸大雨，好地變爛地，都搞唔掂啦。 係啦，咁啊，但係我哋話當然一個病毒咧，佢有好多個，即係好多個影響嘅。咁、但係最緊要咧，我哋要睇下你打我哋而家打嗰啲兩 A 兩 B 係應該咧都有啲同。另外的流感病毒種呢是有些 matching 的、可以配對到一些、當它有些少配對呢它都可以有保護力的、所以不是說完全沒有用、所以你打了之後就算、流行一種不是那麼、重的東西呢都有保護力、所以不需要擔心的、 明白明白 但你會不會有很多種流感疫苗一定不會的、因為只是世衛建議是兩 A 兩 B 是那幾種啫、全世界的藥廠都是做那兩隻、你根本沒有第二隻貨的 除非你做藥廠你研發出來 都不會了那時研發出來 研發又要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也要很多錢、所以疫苗不是那麼容易研發同時也要做很多的臨床研究先的、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新冠疫苗要等那麼久、等還要是所謂偷步咁出先咧、因為普通嘅疫苗冇新冠出得咁快嘅、因為一定唔俾，因為打咗入身體你掹唔翻出嚟， 係 嘛？你食咗藥啊，一唔妥就洗胃啫、但係都已經吸收咗啲嘅，第一針吉落去冇辦法嘅，所以一定咧喺呢個疫苗方面咧，醫學界係非常小心。是怎樣樣是去打幾時打同咩人打、完全有好嚴格嘅 規管 係啊呢個指引 係咁大家又學下嘢啦或者了解返啦呢啲正確嘅健康同埋醫護嘅一啲資訊啦今日呢非常多謝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呢同我哋講下呢喂關於學校方面學童究竟即係處理流感呢一樣嘢，又有啲乜嘢嘅觀點啦，以至調翻轉頭就係、點解有一啲人對於學童嘅流感針嗰度都有啲謬誤啊？醫生再同我哋跟進下 嘛， 唔該曬。 书行，尽是自己温柔却感伤，一厢情深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各自挑将，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深蓝孤烟，你说若非太暖，窗外古琴幽兰，琴声平定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离山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碧云染，一曲深蓝孤烟，你说若非太暖，何苦怨自小生命 神，你各位神光听众，会唔会发觉每一年大概十月、十一月份呢啲时候都特别多生日饭啊、生日会需要去出席嘅咧？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系咪近排个个 weekend 都好似要去出席一啲生日会，全家举家出动嗰一种咧？嗱，一讲到生日会啊、生日邀请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有一个嘅英文字母组合，就系 RSVP 啦。即系话我出邀请信请大家嚟嘅时候，我都希望你话翻俾我知你究竟出唔出席得到，请你喺呢一个日期之前俾个 RSVP 我啊！但其实 RSVP 呢四个英文字母又代表住啲咩嘢咧？转头话你知啊 ！You see tonight it could go either way, hearts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We are designed to love and break, and to rinse and repeat it all again.I get stuck when the world's too loud, a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 I know your arms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like my troubled heart is a million miles away.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drunk on stars and we're dancing out into space. Celestial. Colors in a brighter shade. Need it to rise from the lowest place. There's silver lining that surrounds the gray. When I get lost, will it come back rou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 I know your arms, they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剛才有講開吃生日飯又或者出一些邀請函的時候，經常都會見到有四個英文字母 RSVP。 你又有沒有想過這四個英文字母代表著的是什麼字呢？會不會是 respond？ 會不會是 reply？ 會不會是 reserve 呢？原來 RSVP 他們代表的並不是英文字來的，是一句法文用語 répondez s'il vous plaît， 意思即是說 please replyPlease reply， 请你回复咁解。虽然话就话系法文啫，不过呢一个喺法国已经唔系咁流行，冇乜人用噶啦。反而喺英语世界咧，就经常都会见到 RSVP 呢一个简写。咁所以由今日开始，你下次再收到邀请函就唔使拗爆头，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其实可以代表啲咩英文字啦，因为佢根本就唔系英文，系法文嚟嘅。 唔该啊，嘉明带我哋去咗欧洲啦，因为讲下法文啦吓，咁啊今日都有啲新嘅资讯可以同大家分享喎，咁啊列支敦士登，咁啊124嘅皇室嘅珍品咧，咁啊故宫馆嗰度咧第一次亮相。 哇，呢个犀利，入边有好多嘅即系以前嘅，即系讲紧几百年前嗰啲嘅木制雕刻品，有淘金漆啊， 系啊， 哇，真系靓到咧，你估唔到原来咁耐以前啲人嗰啲手工都已经咁巧夺天工。 冇错冇错，但系咧。我哋都系惭愧嘅，我哋都未入过故宫嗰度去睇。充其量我嗰日跑步经过陈晓东演唱会，隔篱见到个故宫 嘅外貌， 系系啊。不过有个有趣嘅解说嘅，睇下两位可唔可以分享下？咁故宫嗰度好多宝物啦，系咪先？好多宝物啦。咁我哋细个咪睇嗰啲 Indiana Jones 大嘅元宝奇兵啊，门口守卫咧不太森严。你听唔听到我讲乜嘢啊？中国点解咧？点解 守卫系咪有啲翻山猪头记嗰只感觉？ 一两个坐喺度， 系嗰啲 watchman， 你千祈唔好咁谂，因为佢喺外边唔森严啊嘛，即系里边好严谨咯。 我明啦，我明啦，里边喺入边咧，当你熄灯，戴埋唔知咩眼镜，你会全部红外 线， 系 啊， 跟住仲有啲可能体重感应器， 一攞咧，隔篱就啲箭飞出嚟， 系啦， 嗰啲咁， 就有咩哈利逊福喺度， 跟住个地下就会。反開 啦，係啊係啊， 跟住紅外線嗰版本咧，有個老師咩老師啊 ，Tongo 老師就會出嚟咧， 係啦， 去 MI 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 滴一滴汗去都唔掂。 不過講開一啲叫做以前嘅東西啊，即係呢啲古董啊，或者好多年前俾我哋留翻低睇嘅嘢咧，其實可能大家好多人去睇嘅時候就會我望一望咯，哦原來係咁樣，哇好靚喎！即係望完就算，或者好似見過，咁其實咧即係都係嗰句，等於你睇嗰個藝術品一樣咧。咁最好睇之前，你睇翻嗰舊嘢嘅一啲歷史 個古仔啊， 個古仔係 古仔最緊要。 咁你先知道究竟嗰舊嘢點解會變成一件咁珍貴嘅古董，唔會因為佢擺得耐就變成一件古董嘅，一定係佢背後嗰個故事先會令到佢咁有一個價值嘅。 咁入邊都有好多嘢睇，頭先小白都有輕輕講過啦，即係話油畫啊、雕塑啊等等都會。喺呢个故宫展览厅嗰度咧就展出嘅，咁啊展期都长嘅，去到下年2月20日啦。咁啊成人嘅票价120元啦。咁啊同你讲下列支敦士登咧，如果你系中意睇欧洲国家杯咧，你 就听过呢个名啊， 就听过啦。咁佢有两个字代号嘅。就係咩咧？魚腩，因為咧列支敦士登咧，同埋聖同埋聖馬力諾咧，永遠都係俾人哋炒十球以上嘅球隊嚟嘅。 但佢仍然踢緊， 仍然踢緊，咁佢都要代表自己嘅國家去踢㗎嘛。係啦，佢都繼續堅持。咁你可能會話：哇，點解嘅咁樣？講啲原因俾你聽啊！列支敦士登咧，其實喺歐洲嘅阿爾卑斯山脈嘅中部嘅，只係得咧160平方公里嘅啫，係世界上第六個最細嘅國家咁樣。咁佢大細。有几大啊？就等于香港个大屿山咁大啦。 哦， 即系香港个大屿山就系列支敦士登啦。 系 系啦，咁当然我哋成日话喂大屿山都好大噶，咁但系如果大屿山系 一个地方， 如果系啦，一个国家同一个，我哋真系消闲去一个去处，系啦，一个消闲嘅去处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嘅皇室收藏咧都系全球即系比较叫做珍藏度高嘅，点解 稀有啲？ 系啦，因为个地方少啊嘛，你攻打。即好老实讲，你唔会攻打啲咁细嘅地方，你通常大国与大国之间去抢掠或者掠夺咁样啦。当年战争年代，咁所以咧佢个保存度咧个还原度咧相当高喎，嗰啲珍品。咁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入去呢个故宫嗰度睇睇啦， 几好啊！呢、避免咗战火嘅祸害嗰啲珍品，我哋而家有得睇啊！ 嗱，我俾你睇下，依家照图片睇，佢 keep 得好靓同埋好新啊啲嘢。即系有阵时你嗰啲， 佢有啲景泰蓝都喺即系嗰个。 代表住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一啲象徵。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嗱，當然啦，我哋又未入到去，又冇班門弄斧。但係如果你話有機會入去咧，都不妨戴翻耳機聽翻導賞團。 聽翻導賞係啊， 咁你就可以長下知識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新界大埔公路嗰边嘅交通先啦。因为大埔公路之前去九龙，喺沙田马场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咧一带仲系相当之多车嘅。咁啊，由马场咧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段咧，仍然系车多繁忙。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咁但如果你去跑马地咧，多车啲啦，龙尾到中环广场嘅告示打到西行线同埋内告示打到中环咧，而家都系好多车啊，咁啊龙尾去到维园道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繁忙冇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嘅。而东隧嘅港岛入口去九龙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咧，都系比较多车啲噶。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附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近住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城门隧道而家沙田去荃湾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咧都系比较多车嘅。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比较繁忙啦。新界咧上水嗰边比较交通繁忙啊，扫管埔路同粉岭公路交界啦，新运路近住上水中心啦，粉锦公路去彩园村近住北区医院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嘅。屯门公路九龙只系新墟段多车啲，荃湾路去九龙咧就全清交汇处至到大河道嗰段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Pop on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两个星期之前，日本歌手 Mila 在日本推出他的 SIP 巡回演出，今次 Live House Tour 唱出多首的全新作品，而演唱会也都叫做解冻 Unsip， 好像告诉乐迷知道他的音乐力量要彻底解放一样。今次新歌曲入面包括日本流行榜推介的全新作品叫做 Final Call。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la Final Ca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盘点政策， 适逢政府新班子刚发表施政报告开新篇，第一集率先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分享对香港过去25年发展的看法，以及对未来5年的工作规划。 我哋咧係勇於面對困難，我哋唔保守啦。我哋希望咧俾市民知道，我哋真係希望做到事，而且我話俾你聽，我做到乜嘢事。 11月9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電視31。 早晨9:09啊，阿欧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42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3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89点啦，港股 ADR 指数咧就要下跌嘅，咁啊跌74点啦。今个礼拜咧就要睇睇美国方面啊个政治局面啦，点样嘅走向啦，从而左右咧美股嘅升跌嘅浪潮啦。咁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今日有冇机会咧？就算低开都做到高收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即将绝迹的学问。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呢？因为今天想讲一下笔迹心理学，即是你写字的那个痕迹呢，笔迹心理学。那么现在还有多少人懂写字呢？因为自从大家如果用了手机之后呢、基本上都不用懂写字的、你可能鬼画符咁样撩落去，佢已经帮你弹咗个字出嚟啦。 或者龟佢写个龟字出嚟。 系啦，又或者龟咧象形文字，或者你用口讲，佢已经弹咗个字出嚟啦。 象形文字都几好玩嘅，有阵时试下自己象形文字画得似唔似啊嘛。 咁但系咧，你真系仲有几多个人懂写字呢？即系越嚟越少啊嘛。所以话你仲用一啲笔迹去推敲一个人嘅心理状况咧，其实都真系越嚟越难啊。因为啲人已经唔写字噶啦。咁点解用笔迹可以反映到一个人嘅心理咧？咁趁佢未绝迹之前，大家可以讲下。 好， 咁因为好简单。其实有啲专家都话啦，其实你写字唔系真系写个字，系反映咗你好多状态出嚟嘅。因为写字就等于你手脚嘅活动一样，你喐手咁咪用个脑去控制喐手咯。 系啊。 咁其实写字咧，好多研究都系话，其实你系用个大脑去控制紧你嘅情绪，通过你嘅字迹表达出嚟，即系用文字去表达你嘅情感，又或者系你当时嘅状态啊嘛。所以其实同你喐手喐脚系一样，所以你睇你嘅字迹同你平时有啲咩动作做出嚟，一样可以睇到你个人系点样。咁当然啦，有好多嘅反映嘅，即系譬如究竟你喺边度大啊？你系咪经常写字啊？你当其时状态点啊？有好多因素会影响咗你写字出嚟嗰个形态系点样嘅。咁但系今日咧就讲少少我哋常见嘅一啲嘢啦。咁先讲咗究竟呢啲笔迹心理学点样嚟嘅咧？咁其实16世纪嘅时候已经有大约嘅讲法啦。咁1622年嘅时候咧，一个意大利嘅哲学家同埋医学博士， 哇，咁多年前噶啦， 已经有啦。Camillo Body 啊。 Camillo Body， 如果我冇讀 錯，Camillo Body， 咁唔知食物名嘅， 係啊， 咁佢就寫咗第一本有關於筆跡同埋個性相關嘅書。咁佢講到話現代嘅筆跡學起源咧，就喺法國，被譽為歐洲筆跡學之父嘅讓希波吕特米雄，咁佢咧就即係被認為係筆跡學嘅主要始創人之一啦。 波希米亞聽過， 這個唔係啊，波希吕特。佢1872年咧就出版咗两本书，就叫做《笔迹学的体系》同埋《笔迹学方法》。咁而家就成为而家我哋开始研究笔迹学嘅一个典故咁样。 其实笔迹学延伸都有好多鉴证嘅学科咧，都系关事嘅。因为你旧时譬如睇 Sherlock 啊，你睇得多咧，其实佢嗰啲笔迹咧都可以辨认到咩凶手啊。跟住个凶手又特登练只左手写字，特登令你知道佢咁样嗰啲咯。 嗱，而家我就系拣咗几样出嚟讲下。即系简简单单，正话都讲咗，可能有好多牵涉在内噶嘛。咁而家讲拣几样啫。嗱，咁啊有现场有阿小柏同阿 O 啦。咁你哋可以而家即刻写又得，或者你哋平时 即刻攞张纸出嚟先。 你哋写翻啲中文字，写一句句子， 起碼六個字或以上就得啦。六個字或以上。 誒、哎，啱啱六個字喎呢度。 咁、啊、你寫咗，你唔使講俾我聽，跟住你自己留意翻裏邊嘅嘢嚇。一行由左至右咁樣寫啦。六個字起碼。起碼寫六個字。好， 俾啲時間啊。 你講住嘢先啦。 好啦，寫完嘢之後咧，佢分幾個界別去睇嘅。因為我講咗之後咧，你就會可能好著緊。 好，寫完， 寫完啦， 寫完。 好，第一。看看你们字体的大小、 嗯、 字体的大小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一个人的思想表达行为。如果你写字是偏向于大只的、 嗯、 那你这个人呢就是胆大、 哦、 敢于冒险， 是 但是你忽视细节，亦都唔中意关心琐碎小事的、 哦、 如果你写的字是偏小粒的呢，你做人很专注、 嗯、 很投入，不过好容易顧此失彼， 個不過好大，好慘啊！成日都不過， 做嘢做事猶豫不決，唔中意做決策。 係 咁啊，唔係我啲字唔大唔細，中間嘅。 誒、哎，我 就係、是、你啦。你呢個人咧，哦、啊，真係幾似 點啊？ 好按社會規範辦事，通常循規蹈矩。 哦， 咦，又真係似、 啊。我掩藏咗個曳嗰方面啫，而家。 唔係，不過呢個係其中一個啫，大細啫，後邊仲有嘅。 係。 咁阿歐威，你偏向於邊只噶？ 好啊，我揾咗張紙寫，我啱啱揾到條罅寫，我唔係特登寫得大，因為我驚出界，我又唔係特登。 即係呢幾個字有得講啊？ 點解啊？ 唔係因為個內容 嚟嘅， 唔係個內容啊， 唔係內容。 我內容又寫得梁榮忠好靚仔， 呢個內容今日唔關呢個事，但呢個係事實。 OK， 寫得好嘅， 好，好文采， 好文采，好文采， 知咁簡單嘅嘢。 係咯，依家我用熒光筆寫嘅喎，會唔會有所出入㗎？ 唔係啊，我冇筆係手啊，一支筆都冇啊，大佬。 正話就講咗個字嘅大細啦，嚇，跟住再講下，如果你寫嘅字。即係逐個字計先啦，咁、究竟係咪斜埋一邊？中國字咧應該係方正噶嘛，咁但係咧有啲人會寫咧叫哇好似打風咁噶，個字會歪咗，咁、就反映一個人嘅情緒控制模式嘅。咁、你睇下會係邊一邊啊嚇？咁、當然咧佢係分三個啦，又係你啲字偏向傾向左邊啦、傾向右邊啦，定還是係好公正嘅寫得？如果你的字是偏向于很工整的，不向倾左或者倾右的、表示呢你个人相对较冷静，理智，善于推理，喜欢思考、对一些智力活动很有兴趣、但是如果你写个字个头、即是整个字的头偏向于右边倾斜的话呢、较为情绪化、如果你写得越斜的话、即是你的情绪指数就越高、咁对感情嘅需求咧，相对较高嘅， 系系。 咁你好渴望被理解认同，对周围世界比较敏感，容易被影响， 系啊， 亦都比较冲动嘅。 我系咁啦，就系歪少少嘅，即倾向 歪向右边嘛。 系啦系啦系啦，右边。 如果调翻转头歪向左边咧，就表示你内心系有一啲无意识嘅恐惧不安、而且刻意去压制自己嘅情感、做事好小心嘅，同埋有啲自我否定嘅倾向，个人怕丑，咁对其他人全部亦都有啲保留，因为惊人哋知道你嘅内心世界。 右边系咩话？倾向右边系， 倾向右边咧就系、是、较为情绪化， 较为情绪化， 越倾得右咧就越情绪化得高嘅。好，咁唔系，咁即 系 正话叫你哋写一行字啊嘛。 系啊系啊， 唔系我有啲字向左，有啲字向右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话字体方向不一，有左有右，写到好方正都有嘅，咁就代表你个人情绪好唔稳定，难以自制。如果你开好景嘅时候咧，你就会好飘飘然。但系如果你即系喺低处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放弃啊。好，第三 系 字与字之间嘅距离。咁佢话如果你字与字之间分隔得好清楚嘅，每粒字中间都系隔得咁上下位嘅， 系 即系你思维清晰。有呢个洞悉辨判断力强，咁但係有啲人会写字咧，就係会拉笔噶嘛，即係譬如我要写咗个一字拉落去第二个字嗰度嘅，有啲拉笔嘅话咧， 艺术字唔算啊， 唔算 呢个艺术字 写嗰啲字啦。如果你写字有拉笔咧，咁就话其实你对你同我之间嘅人际关系搞唔清楚嘅，亦都唔善于待人接物。 而且更容易製造出人際矛盾。 哦， 即係如果你一個字同一個字拉埋死啦，好啦，咁如果字距距離好大嘅，我見到小白咧就啲字距相對於闊嘅，咁佢就話：咦，又係喎，內向保守，需要好多嘅個人空間，保護自己嘅心好重，同埋缺乏主動交際。 嗯， 咁如果好似阿靜話，哦，係咪你個字距相對較少嘅？ 密啲啦，我估。 哦，都密啲嘅。 少啦，係。 咁佢就話咧，表示外向，喜歡交際，咦，又係喎。 嗯。 咁你容易咧敞開心扉，同埋唔中意孤獨嘅。 係、嗯、啊，不過鍾哥，我又喺度聽啊，頭先一路聽啊，究竟係字影響自己嘅心理同埋情緒啊？定、 嗯、 還是心理情緒影響到啲字啦、啊？ 非常好嘅題目。 係。下次再讲啊！ 要留翻下次， 我估到你啦。 因为 通常嗰啲主持人都系咁样嘅， 系啊，都一路分析。因为其实我除咗睇我自己之外咧，我开咗阿仔啲功课， 系 了解紧嗰啲字。 因为同诶同阿仔个又有得讲，因为佢未即系 未成熟啊， 未 思考， 所以睇下佢而家性格趋向边个方向，趋向坏嗰方面咧，快啲吹翻佢正先， 写翻正啲。 系啦， 咁样写咁样，仲谂住今日讲得晒，今日讲住呢几样先。 好啊，好啊。 咁如果想听埋，究竟你写嗰啲字有啲乜嘢嘅走向咧、嗯？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讲埋佢。 好， 嗯。 不同球类活动嘅速度有快又有慢，咁我哋呢几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咗唔同球类活动佢哋嘅速度，咁啊当中最快嘅系边一种呢？先讲第二快嘅就系高尔夫球啦。要将呢个高尔夫球打入个窿入边，似乎讲求嘅咧就系准程度多过速度本身。不过并唔代表高尔夫球速度慢噶。其实高尔夫球亦都有打长打 long drive 嘅比赛，参赛嘅球手要分胜负嘅时间，可以话系力量嘅对决。2012年世界长打锦标赛冠军得主 Ryan 就以时速 349.38 公里保持住最高速度的健力士世界纪录的高尔夫球纪录，这个纪录在2013年创下的。另外就要讲埋羽毛球咯，有冇谂过羽毛球虽然轻，望起上嚟嘅时候亦都弱不禁风，但系佢嘅速度相当之快。羽毛球最高嘅速度能够达到时速493公里，比一架 F1 嘅赛车更加快。在2013年，有日本公司更加推出咧，就系全球最快嘅羽毛球拍系列添。啊，得唔得咧？其实都系好讲，到底各位选手做唔做到噶？当其时亦都邀请咗马来西亚嘅羽毛球选手李宗伟去到挑战咧，就系呢一个世界纪录嘅速度啊！最终在今次的测试入面，他的杀球速度时速就是456公里，而陈文宏他的速度竟然去到493公里，后者的纪录一直保持到去到2017年，丹麦的球手 Mass 在一场印度的超级联赛当中杀出了时速426公里的速度，现时为止这个纪录就真的健力士羽毛球最快速的纪录了。 中也想谋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挫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走更忙，奔波有时需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用我的 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煎熬。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 卫兰的作品《我的视觉》，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二的早上有阿昌在这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我准备七点半开始就已经扭开这个港台电视三十一了，有什么好节目介绍先？ 嗯，冇错啊，咁啊，今晚七点半有呢个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啊，咁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咧，上个礼拜同阿康子黎咧倾下偈嘛，咁啊，好好倾，倾多一集，咁啊，今集咧康子黎嘅访问嘅下集啊，咁啊，上一集咧，如果有睇过朋友咧，都听过阿康子黎点样分享咧，佢喺面对疑虑嘅时候，佢用咗四个步骤去处理嘅，就系、是、面对、接受、处理同放下。 系， 咁今集咧，佢两位啊讲下因果，咁啊倾下咧。點樣在人生自己嗰個人生目標裏面找到嗰個因啊？即係果就之後會講噶啦。咁啊因係點樣找到嘅咧？咁啊今晚七點半一齊聽下佢兩位點樣去分析一下啦。 哇！呢個咧好大嘅哲學題啊！有陣時候我做咗啲事情咧，咁啊睇又睇好多 documentary， 佢哋都話阿暢都應該聽過嗰個叫咩 butterfly effect 啊。蝴蝶效应，系啦，咁蝴蝶效应同因果咧，某程度上又好似有啲相同嘅地方，咁所以有阵时做完啲嘢啊，例如我今日有机会同阿畅倾电话，呢个果嚟嘅，到底当年个因系边度种出嚟咧？咁今日夜晚大家一齐咧留意住呢个节目，睇下会唔会自己都揾到自己事情嘅因啊喺边一度嚟啦？喺八点钟可以关心埋我哋健康。 系啦，咁啊讲下医生与你啊，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咧系医学人嘅环节啦，讲下咧喺医学界上面啲人物嘅，咁啊通常一集就介绍一位医生嘅，咁啊今集特别啲，介绍三位医生，仲系唔止三位，系三代嘅医生，系三代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啊， 系。 系啦，咁三代喎，咁啊点解咧？咁啊原来今年咧系赞育医院咧成立一百周年啦，赞育医院系一位系一间咧系专系帮嗰啲孕妇生仔嘅医院嚟嘅，咁啊我家姐喺嗰度出世嘅，讲开 系啊， 系啦，咁啊今集咧就请嚟咧佢哋唔同年代嘅妇产科医生嘅，一齐去回顾下咧香港妇产科嘅历史，咁啊包括嗰啲战前嗰啲执妈啊、流产所啊等等，直到咧赞育医院成立啊，咁啊另外咧。呢間醫院咧，亦都係教學同實習嘅醫院嚟嘅，咁啊幫助孕育咗好多嘅助產士啊！咁你今晚一齊聽一下呢三代嘅產科嘅專科醫生咧，講下當中嗰啲小故事啊！ 成立一百週年啲故仔都非常之多啊！喂，記得叫你家 姐一齊嚟睇喎，呢、這個 係 啊！ 好啦，十一點半有無極行啊！ 冇錯啊！咁啊，十一點半呢個無極行咧，咁啊睇過朋友知道啦，都係主角咧，探險家史提夫巴克薩爾，每一次咧都會踏足嗰啲。冇人去過或者好少人去過嘅地方， 第一次去真犀利。 係啦，咁啊今集一樣咁近嘅，佢咧就會去到呢個阿拉伯地區啊，呢個亞曼南部嘅佐法爾沙漠，咁裏邊咧有一個叫沙漠堡壘嘅地方啊。嗱，首先講下咧，呢個沙漠有幾難搞啦，即係係全世界最難生存嘅環境之一。嗰啲全部都係啲焦土嚟嘅，有 K 區嘅，佢 K 區到點咧？俾好多嗰啲太空總署咧認為咧好似火星嘅，所以咧嗰啲太空人要去嗰度訓練嘅。 係 咁啊，係啦，又乾燥又多沙石。咁咧，但係嗰度當中咧有一個沙漠咧，個地下沉洞咧。佢今集就係佢哋要去探險嘅地方啦。佢哋咧要去呢個沙漠中間下降200米，去到呢個地下沉洞裏面有一座叫做天然沙漠城堡嘅地方。 就係、是、我主題叫沙漠堡壘呢個啦。 係啦，咁啊裏邊咧，即係呢個地方已經好難去，亦都好特別啦。仲要當中咧匿埋咗好多咧嗰度好獨特嘅動物，叫做阿拉伯豹。咁佢哋直接入到去嘅巢穴嗰度，就直接面對住呢啲阿拉伯豹。 哇！佢驚咁犀利嘅佢。 係啦，我聽到我都驚。咁啊，今晚一齊11:30睇下咧。主持人点样去探险啦？ 嗯，咁佢又攀爬又跳啊，咁啊呢啲都好啱我睇啊！11:30嘅时间无极行，好啦，咁我哋今次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昌，听日再见， 拜拜。 随住中国嘅航天科技发展咧，即系个太空站都睇到已经成型啊嘛，所以我见到我都好赞叹啊！咁其实咧，即系喺中国航天科技发展都唔系一帆风顺，都经历过好多嘅高低起跌噶嘛。咁例如喺1996年咧，长征三号月火箭发射嘅时候又爆炸啦，卫星翻嚟嘅时候又失利啦，其实好多打击嘅。咁但系呢件事做一个蓝本咧，就有一个国剧咧可以推介俾大家睇一睇嘅，咁就系叫做《问天》。咁11月14号开始咧，逢星期一至五8:30，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国剧830《问天》噶啦。咁里边咧就系讲究竟啊，我哋点样行过呢条崎岖嘅路到而家咧，即系成为一个可以拥有太空科技嘅一个强国咁样。 咁啊，追逐航天嘅梦想咧，其实真系咧一步一步走来嘅。 留意11月14号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容许预先登记入境团旅客可以持皇马进入指定景点同食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虽然不预期措施推出初期会吸引很多旅客来港，但总是一个开始，亦都可以给外界知道香港逐步复常。徐王美伦说，未来两日会再同政府商讨细节，并尽快落实景点名单。他又说，参与的旅行社需要定出完整行程，亦都需要全程有导游带队。至于饮食方面，食肆需要设有板间上到顶的密封式区域。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已经向业界提出有关的建议，有业界表示有兴趣参与，但仍然有待同政府开会讨论细节，例如一旦有旅客帮衬之后发现受感染，以及食肆将会怎样处理等。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就复星医药提交复必泰二价疫苗作紧急使用申请举行了会议。委员会认为，在现时的疫情下，认可使用复必泰二价新冠疫苗作为加强剂，对于预防新冠病毒的效益大于风险。为确保有关疫苗持续安全有效，委员会建议施加条件，要求申请人继续提交最新的临床数据、安全更新报告、药厂生产每批疫苗的品质证明文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会考虑有关建议，尽快就批准认可疫苗作紧急使用作出决定。内地新增747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843宗确诊和6632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个案仍然以广东最多，有2649宗，其中广州占2377宗，内蒙古1794宗，河南747宗，新疆655宗，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内地累计265013宗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52500人康复出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即使发生俄乌战争，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沟通渠道仍然畅通。沙利文在纽约表示，和克里姆林宫保持联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白宫拒绝否认有关沙利文一直领导美方和俄罗斯进行谈判，以防止乌克兰战事引发核威胁升级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几个月，沙利文同俄罗斯安全会议 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进行秘密会谈。报道引述官员说，会议讨论了防范乌克兰战事引发核威胁升级的方法，但没有就结束冲突的方式进行任何的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2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6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5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3.8，跌1.4；阿里巴巴67.85，跌1.85；中国平安36.35，跌4毫；友邦保险68.05，系升3.5；药明生物46.8，跌2毫；商汤100系1.84，升5仙；荣昌生物52.95，跌1.9；美团151.1，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69，瑞士法郎0.99，加元1.35，人民币7.222，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9点，升401点。港金报15,6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66美元，卖出1,67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的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西行线咧较早前就好多车嘅，而家咧内告示打道啦，同埋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交通咧，暂时都回复畅顺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同埋狮子山隧道嘅交通就分别回复畅顺㗎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呢，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呢，现时係多车嘅。九龙啦，咁现时呢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嗰段呢就慢车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就都系比较多车啦。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只系繁忙少少，冇晒龙尾㗎啦。但系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呢就仲系多车，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2022年立冬的日子是11月7号，立冬时节表示降雨量显著减少。 香港的平均温度仍然在23度左右，但是要注意受北方冷空气影响，间中出现1至2日突然降温或者是大风的情况。 所以提一提屋企人着多件衫，等他们身心都充满温暖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秋瑾，你咁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系为咗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风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饮乜嘢好呢？你必定听过身边有人话生活好枯燥啊，唔知点算好。通常听到朋友咁讲，你会点回应呢？我都系啊，然后两个一齐长叹一声。还是你会同佢讲唔系，我觉得冇嘢。你可能会话啦，点会冇嘢啊？日日做相同嘅嘢，重复又重复，点都会闷。系嘅系嘅，无可否认，生活有时会遇上樽颈位。呢啲情况你就会觉得生活枯燥无味，食饭都系嗰几味，甜品永远唔甜，淨係感觉到酸味同埋苦味。你会问有冇啲方法可以令我唔好再咁諗呢？方法有万千咁多种，例如好似我哋成日话斋多啲做运动，亦可以听唔同类型嘅音乐，或者饮杯嘢唞一唞都得。不过饮乜嘢都要分时候嘅。有冇留意唔同嘅饮品会带俾我哋一啲独特嘅情感？例如一杯咖啡，通常俾到我哋嘅感觉系悠闲慢慢叹。你好少会讲今日好赶，饮杯咖啡先。就算生活节奏几咁急促，去到一啲大型咖啡连锁店，都会见到啲人好悠闲坐喺度叹紧杯咖啡。饮完之后行出门口，先会即刻急步向前走。如果你好频扑，想好快饮啲嘢，你会选择饮汽水。所以汽水俾人嘅感觉就系得到一种短暂嘅冲击。无论大人或者细路哥，饮汽水唔会慢慢叹，一定会一口气饮晒佢，然后撅翻啖气出嚟。你唔会见到小朋友玩得兴起嘅时候觉得口渴，会同妈妈讲：阿妈，我想叹翻一杯茶。如果阿仔同你咁讲，你即刻会话：点解你变得咁老人家？你可能会问：如果我想倾心事，应该饮乜嘢啊？咁就要睇情况啦。如果你想文静少少，就要摸下酒杯底。如果你想豪情啲，饮翻杯啤酒。不过有啲人想文静嘅时候会饮啤酒，豪情嘅时候会攞住支红酒。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醉翁之意其实可能不在酒。咁就要睇下你諗咗去边啦。讲到饮酒，记得开车前咪饮啊。唔同嘅时候要饮唔同嘅嘢，配合环境，配合心情。到底系唔同嘅饮品可以俾到你唔同嘅感觉，还是因为有某种感觉，所以会选择饮嗰类饮品？咁乜嘢饮品最有益呢？当然系清水啦。可能你会觉得淡而无味，边好饮噶？人生最清最淡嘅嘢，其实对你先是最有益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How are you, my friend? 终于好。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有功有求啦，头先大家又喺度讲开呢个煲仔饭，讲到兴合合，搞到我都想食。咁但系煲仔饭咧，头先都有提过，就好似唔系好健康。咁但系都有啲，譬如食煲仔饭可以食得健康啲嘅方法嘅。第一，最简单噶啦，你系可以食，你唔好日日食。咁通常咧，譬如五至七日啦，咁样你先食一次煲仔饭咧，咁啊应该其实都 OK 嘅。 咁期间限定啊嘛， 系咁当然系啦。咁都 我拉个嚟讲，一年都唔系日日食啊。咁你就算我期间日日食， 咁你个身体唔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消化晒啊嘛。 好啦， 系咪？咁所以都系要系酌量咁样食咧，就会好啲。 同埋咧，煲仔饭咧，佢嗰啲煲仔饭豉油咧，同平时豉油系有啲唔同嘅。 冇错啦， 佢咧唔单止系含量嘅，佢有糖嘅成分，系 啊，咁先好食噶嘛， 系啊， 咁先好食噶嘛。同埋咧，其实食煲仔饭嘅时候咧，要留意一样嘢喎。你食煲仔饭饮咩啊？好多人中意饮汽水， 哦， 因为觉得我食一啖热嘅煲仔饭，我就饮一啖汽水。 所以话大家咧唔识食啊，应该饮茶， 应该系冇错。 点解咧？一来消滞啦， 系啊。 二来咧，如果你食个饭焦，你中意嘅话，你可以倒啲茶落去， 哦， 食埋个茶泡饭焦， 系呢个都啱，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嘅食法啦吓。咁如果你话除咗以上嘅关键之外啦，咁啊煲仔饭咧唔同嘅材料，其实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卡路里嘅， 系当然啦。 我哋由最简单嘅开始讲起啊。好啦， 腊味一定系最后讲啦。如果你咁样数， 好啦，咁啊有几个咧？都系大概600至800个卡路里嘅。咁佢所以其实摄取量咧，其实都可以算系 OK 啦。嗱，一般成人咧，其实女士average 嚟讲啦，平均嚟讲咧就大概可能1500卡路里啦。每一日啊需要嘅卡路里，即係可以消耗卡路里。 你嘅六至八百都差唔多一大半。 其實係㗎、啊，所以如果有啲人咧係要睇住個卡路里去到食嘢嘅話咧、 啊， 其實係好辛苦㗎、因為我自己有段時間我都試過，即係食嘢嘅時候，我覺得哦呢嚿嘢都200-300咯、我成年人我大概咁啊體重可能我 burn 譬如2000或者2100個卡路里，哇！咁我計下計嘅時候咧，仲要睇埋隻表，我今日又多咗幾多 quota， 好煩嘅。同埋嗰個趣味咧，人生嘅趣味，我自己都覺得。得誠意啊！好啦，咁啊講翻先。如果你話煲仔飯嘅，600至800個卡路里咧，有邊幾個當選咧？咁樣 雞、 北菇肉片煲仔飯。 哦， 係啦，北菇肉片煲仔飯。Okay, 另外就係田雞飯。田雞、 哎呀，好耐冇食過田雞煲仔飯。 我細個， 大家撩起條雞， 我媽都有同我講話，我都會俾田雞我食嘅、但係當我開始懂事嘅時候咧，同埋即係睇個街市劏田雞，我就謝絕咗佢啦。 好， 咧、 OK， 唔係依家啲田雞咧，好多時候都已經係冰鮮咗㗎啦，即係唔係好似 去生湯。 但我仲會喺去 處理過嘅， 仲會去街市嗰度睇啊嘛，咁啊見到個印象都喺度。好啦，另外仲有窩蛋牛肉煲仔飯。 呢、這个好食， 呢、這个好食， 呢、這个好食。 而卡路里咧，亦都唔算 太过分， 系冇错啦，亦都唔算系太过分。 即系喺肥入边，唔系好肥， 系啦、我头先咧讲过有两个嘅煲仔饭咧，都系我挚爱嚟嘅。好啦，经过咧， 呕系嘛？ 呢、這个我头先讲北菇滑鸡， 北菇滑鸡啦， 同埋呢一个嘅白鳝，系、 啦， 白鳝煲仔饭，呢两个都系我自己煲仔饭挚爱嚟嘅。好。翻查翻呢个饮食图鉴嘅时候，发现呢两个煲仔饭嘅卡路里同样喎、一个界别都系介乎800至900个卡路里。 哦， 即系如果我嗰日如果系食两餐嘅， 系 其中一餐啊，当我两餐都系煲仔饭咧，哦，对我嚟讲嗰日都未超标。 哦， 呢、這个唔错、啊，对我嚟讲系喜讯、 一餐就系北菇滑鸡， 一餐就系豉汁白鳝， 白鳝 系啦。咁对我嚟讲咧系 OK 嘅、好啦，另外咧又继续望上去啦。咁如果你话系比较上坑啲嘅煲仔饭， 吓、 开始真系坑啦。咁啊，头先阿钟哥都话啦，嗰啲腊味啊嗰啲就慢慢出嚟啦， 出嚟啦。 一个煲仔饭咧，佢哋平均嘅卡路里都系由呢个1100至1300。 哇，好饱啊！ 我食一个，如果再食多第二个，就即刻超标啦。我当日即刻超标，因为我去到2000啦嘛，我攞佢最大嗰个1300个卡路里， 最攞佢最大嘅数值嚟计算。 系啦，咁我食两个都2600噶啦，咁、我就即系超咗标噶啦，嗰日即刻变肥仔噶啦，去咗条腰变车胎。咁如果你话嗰三款嘅，咁其中第一个当选嘅凤爪排骨煲仔饭。 吓、 系啊，你凤爪其实本身系好好， 系啊，因为有炸过噶嘛， 排骨唔肥好唔好食啊？ 排骨肥先好食、 啊。竟然系呢、這个， 系啊， 做咩你成日食喎？睇嚟呢个 系啊， 但你唔惊、啊，你 keep 到啊？ 因为咩啊？我独食啊 你如果知道咗，会唔会减少你食呢个排骨凤爪煲仔饭咧？ 系咯， 系唔会嘅， 唔会， 系唔会， 系啦，大家得个知字先、嗯， 影响唔到你， 影响唔到。 另外咧就系土油肉饼煲仔饭， 哦呢、這个估唔到喎、 啊，系啊，千一至千三噶， 因为鱿鱼咧其实系低卡嘅、 哦，肉饼，所以关键系喺肉饼， 肉饼、 啊，肉饼其实同排骨咧有阵时都系需要一啲肥肉啊， 嗯、 肥嘅部位去到做。肉餅如果同你講全部用瘦肉做嘅話咧， 就唔好食， 好鞋，唔好食噶嘛，同埋佢唔黏口喎。嗰、 嗯、 樣嘢做得唔好，除非你即係打到佢變餅咁樣啦、嗯、好啦，另外咧就係呢個臘腸。臘尾煲仔飯， 係呢、這個 呢、 這 個就一定當選啦，都成1300個卡路里， 俾少咗添，我覺得 係啊，其實俾少咗啊。如果你嗰條腸 少咗啲 肥啲嘅嚇， 唔係啊，因為臘腸另外一個最奪命嘅係潤腸啊， 係 潤腸做煲仔飯真係一絕嚟， 係啊，哇，嗰啲味佢連埋個飯都香， 係啊， 即係佢嗰個飯香咧就唔係話單純，譬如頭先我講我中意食北菇滑雞嗰啲咧，北菇滑雞嗰個飯咧。即系冇嗰啲臘味飯食埋入去嗰個味道咁香， 所以好多時候我叫煲仔飯咧，無論叫邊一個款式咧、 嗯， 最後都係加一條潤腸啊， 係 因為成個飯香咗。 係啊，個精結就喺個飯嗰度，咁、所以大家如果食煲仔飯嘅就係可以嘅，酌量酌量，唔好食得咁狼啊，健康緊要。 係啊，咁啊食煲仔飯嘅時候咧，都要有好多嘢要注意嘅。 係啊， 總之大家就即係睇住嚟食啊嚇。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信众要求啊，讲埋正话嗰个字体，信众其实系边个众咧？就是、小白一个，就话唔好砸过嘢，惊下个礼拜 系啊，下个礼拜唔记得啊。同埋我啱啱开晒底啲功课出嚟睇，逐只逐只字抡紧啊嘛。 嗱，正话讲咗几样啦，就根据字体嘅大细啦。咁究竟佢係傾斜左邊定傾斜右邊啦？ 係啊， 同埋佢呢一個每個字中間嘅距離啦，講咗呢三個啦，咁講埋最後一個 嘅 啫。 咁啊頭先聽眾如果喺即係收音機旁邊咧都寫緊嘅話咧，揾翻頭先張紙仔出嚟。 係啦， 下個禮拜我都驚你唔見咗。 仲係一樣啫，嗰就係究竟你寫一行字，究竟佢呢一行嘅行勢係點樣？咩叫行勢咧？究竟佢係好直啊？定、还是越写越向上斜、 哦， 还是越写越向下斜咧？ 歪嚟歪斜咁。 有啲人会写字，而且如果你有间咗行嘅，咁、你就会跟住写啫。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你就咁样白纸一张，好多时会越写越斜噶嘛。 吓、 好啦，咁啊睇下呢个系代表啲咩先？如果你平时写字冇嗰一间喺度，你都写得好平直嘅话咧，即系你做事目标好明确、有恒心同埋耐性，情绪稳定，适合做一啲细致啲嘅工作嘅。 嗯。 咁如果你係寫嗰行字越寫越向上斜咧，即係越寫越向住上邊走嘅話咧，即係話你呢個人嘅心態好積極， 積極 有鬥志， 努力向上， 努力 有奮鬥精神， 不忘寄望。 不過心情狂躁 嚇， 同埋偏向容易有怪癖。 我啱仲想擳個頭出嚟話，佢我係啊，我係、好彩收咗。 如果向下走，有啲人寫字越寫越跌噶嘛。情绪比较悲观消极，容易沮丧、情绪唔稳定，有啲忧郁，亦都缺乏耐心同埋持久力，容易咧就泄气嘅。 有冇一个 category 啊，钟哥咁啊？ 嗯， 波浪式 就系、啦，就系讲呢个。如果系波浪型，即系又上又落，又上又落， 大起大跌咁。 心理唔稳定，情绪容易波动，有一个不安全感。咁另外仲有一种人咧，就系、写字嘅时候咧，就好似一跳高咁样嘅，越写越高。跟住落翻落嚟，即 系 好似一个拱形 高山低谷喎。 咁啊点样咧？佢话呢啲人有爆发力， 佢 但系 冇耐力， 就系冇耐力，热情嚟得快，又走得快，对新奇事物好感兴趣，中意变化嘅，咁啊正路啊。咁不过正话都讲咗啦，即系呢四样咧就简介讲一讲啫。咁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嘅，譬如话究竟呢啲字。譬如你写落去一封信咁样啦，究竟你 系 写俾自己睇、 嗯， 还是写俾人哋睇咧，都有分别嘅。咁因为佢 系 好简单，你写俾自己睇，通常偏向于好自由， 但如果你寫俾人哋睇咧， 會諗過先， 會相對較工整， 刻意修飾咗， 係啦， 係啦。 咁所以佢話誒呢啲字體心理學咧、其實都要因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譬如你當其時嘅狀態啊，你嘅心情啊，或者字嘅大細、你就不能夠用一兩個點咧，你就可以推敲到當事人嘅心態係點嘅。 我都係講翻我寫嗰幾個字就係梁榮忠好靚 仔 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